人，今日是1月2日 ，Happy New Year！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船仔咧喺呢一个时段，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咧，已经翻到嚟同大家倾下偈啦。今日咧系星期二，1月2日，农历就系11月21日。嗱，今日咧大家都需要翻工啦。嗱，新一年咧新气象啊，相信大家咧今年翻工一定系做嘢非常之顺利，咁同埋最好梗系升职加人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2024年啦，新一年当然咧可以对自己好一啲，多啲注意自己嘅情绪啊！嗱，唔知你系咪一啲平时有人讲坏话、讲你坏话或者批评你嘅时候，会觉得哎呀，点解要咁样讲我啊？非常之在意嘅人呢？嗱，希望你要知道，即使你俾人讲坏话，甚至有人觉得唔中意你都好。其实真系冇咩事噶，因为其实呢一个系对方嘅课题，佢中唔中意你，你系控制唔到噶，咁所以你系唔需要将呢一个课题摆喺自己度，擅自背负其他人嘅课题，反而会令自己觉得好痛苦。咁所以试下，不如唔好谂咁多啊，多啲生活，好好生活。生活咧唔系净系得工作噶，仲有身边所谓鸡毛蒜皮，甚至系做家务买餸呢啲都系生活。好好咁生活，可能日子过下过下咧就会有答案话俾你听。努力咁样行下行下，就会有人话俾你听，诶，你可以点样做，有咩着落。努力过好自己嘅日子，咁即使有时可能会觉得好慌乱，好多嘢谂。有时又会觉得非常之平稳幸福，各种滋味都好，唔好被鸡毛蒜皮嘅嘢影响你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对自己好一啲，对自己嘅情绪好一啲，你会变得更加好。新一年新气象，希望大家今年都过一个非常之好嘅2024年。 的美，世态实际的烂，不断欣赏饱览，再观摩数年后会顺眼。小巷之中乱逛，够后再上山，对社会不习惯，四处摸索游玩会习惯，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若重石沉底，无需得磨所有问题。Be alright。 可幸听到心跳，氧气尚够通宵。有笑话不懂笑，再当数载成熟了就更好笑。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让重石沉底，能失去能找到代替。I'll be alright。不算苦味，呜耶，苦底都不算高底，谁亦青春过，试过屈膝低位，脑袋下 上找到飞鸟，鸟瞰下更清楚，世界这么大个，渺小的我其实自由很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在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外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强度属于中。市建局原来在2022年开始就和黄金时代基金会齐在三间老人院搞一个活动，是帮助老友记的，叫做建龄乐聚。那这个实际上是做些什么呢？居然是和 AI 有关。因为他引入了一个叫做金医生的智能机械人，他会定时帮整个场地消毒，目的就是为了减轻疫情之下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在去年10月的时候，这个金医生又加了一些新东西，他有整个整了一个专门认知训练和认知障碍症评估的 APP，用游戏的方式和技术，这样就可以帮长者去训练或者检查他的脑袋。透过金医生老友记，其实是可以玩麻雀的。这个玩麻雀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玩 online 的麻雀 game 那样。他有一个游戏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记忆力和手眼协调的能力。而且呢，市建局亦都会由义工去到老人院同啲长者一齐玩，教佢哋咧点样用呢一款嘅智能科技。咁深水埗有一间院舍，亦都大概有50个院友，80%人其实系有脑退化症噶，需要中高强度嘅护理。咁自从佢哋用咗金医生之后，长者咧就可以喺3个黄金大使嘅义工帮助下玩麻雀啦，然后又可以写下大字噶。训练到都有6种脑部的健康技能的，例如是记忆力、执行力、手眼协调、集中力等等。咁几好啊，其实因为我自己呢都喜欢有时候玩下麻将的，但是我自己就玩得不叻啊。咁但我都相信呢真的是可以训练到整个脑，因为除了是我看着自己盘牌之外，还要看埋对面的牌。哇，其实是我记不到牌，哎呀渣渣地，不过不紧要的。嗱，呢班老友记咧，相信是会玩得越来越好，对佢哋健康亦都会越来越好啊。因为金医生咧，即系头先嗰个机械人，除咗咧会收集咗长者玩游戏嘅时候反应同埋时间，所有嘅数据咧会上载去到云端系统，仲会借助埋 AI 技术咧去有一个分析，咁就可以睇下，咦佢有冇脑退化嘅症状。咁样就可以更加准确咁样了解成个情况，同埋有一个及时嘅介入啦。咁相信咧，如果迟啲系金医生更加出色嘅话，可能院舍嘅负责人咧就真系唔使翻去老人院啦，可以喺屋企咧就可以遥控阿金医生去巡视成个院舍。咁亦都可以同院友即时喺屏幕上面互相见到， 相信整个做法亦可以令大家觉得非常之放心啊。这首歌是 Venus 的 Take a Break。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新 生活博士咧就讲下，因为日前有一个男士啦，就喺网上面发文求救啊，就话。哇！屋企个浴室咧，突然间涌现呢一个蚁群啊，真系有一堆蚂蚁，永远咧都喺度饮紧佢嗰啲漱口水，都揾紧，哎，有冇办法系可以消灭蚂蚁啊？咁样，咁原来点解会有蚂蚁入屋咧？嗱，通常就夏天比较多啦，大家都知道，因为天气比较焗咧，咁蚂蚁就会行到去阴凉嘅地方去生活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村屋嘅住户或者系低层嘅住所咧，都系属于高危地区。咁另外就系落雨啦，因为落雨佢哋都要避雨啊、避风啊咁样。最后一个咧就真系无论咩天气都有可能发生。咁就系蚁咧，通常都中意啲甜味嘅嘢，又讨厌一啲酸味。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唔系一个成日都会清洁嘅屋企啦，你有残留嘅食物渣滓或者系饼碎咧，其实都几容易吸引到蚁群啊！唔好讲蚁群啦，吸引到曱甴就更加唔好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想根治呢个问题咧，相信就保持翻你屋企嗰个清洁咧，先系最好嘅方法。尤其是食完嘢之后咧，要清走屋企地下嘅渣滓啊！另外咧，如果你系可以嘅话咧，亦都可以将啲食物摆入去个密实袋入边，或者系一个真空嘅玻璃樽，咁咪密晒口嘛，咁就一定唔会有蚂蚁啦。咁另外真系有蚂蚁，点算呢？嗱，有几样嘢一定要同大家讲嘅。第一咧，而家多咗好多一啲嘅即清除昆虫嘅杀虫水咧，其实系唔喺香港出售嘅。真系大家要睇清楚，系唔系香港出售嘅除虫剂啦？一定其实要喺本港注册咧，咁样先系会符合我哋个健康嘅。如果唔系，真系可能太劲啲 chemical 咧，反而对自己唔好。咁另外有两样嘢可以试下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用崩砂加砂糖啦。咁你混合咗砂糖同埋梳打粉或者崩砂咧。將佢撈埋擺喺只碟碟度，咁成日擺喺啲蚂蚁出没嘅地方，咁样咧就可以诱惑佢哋食咗呢一啲嘅嘢，咁就可以顺便杀埋佢哋啦。咁拎樽间落嚟咧，就系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 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介入会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要 my everything， 愿你的愿你可 由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行劫案，凌晨十二点几，一个47岁嘅男子喺佐敦道同埋上海街交界，被两个年约30至40岁嘅男子用手袭击，并且被抢去一个载有25万现金嘅纸袋。疑犯其后登上一架的士，沿住上海街往柯士甸道方向逃去。警方接获途人报案之后到场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捕。男事主事后眼部受伤，但是他拒绝送院。特区政府去年二月派出救援队参与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救援，参与其中的卫生署顾问医生范远文上星期五在北京荣获国家卫健委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表彰。范远文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感到非常荣幸，强调并非个人奖项，而是国家肯定整个救援队的工作和努力，又说作为医护会尽力拯救生命。范远文在事隔多个月后忆述当时的救援工作仍然心情激动，他说虽然救援队抵达当地的时候已经过了黄金36小时，但是仍然争取时间出动，在成功拯救幸存者的时候，他忍不住喊了出来，感谢救援队员的艰辛付出。他又说本港无论医疗或者消防队伍的训练和装备都在高水平，未来可以朝着到海外提供长期人道救援工作进发。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近岸元旦日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日本传媒报道，地震造成石川、新息、福井、富山和其后五个县出现灾情，几十人受伤，其中石川县有至少五个人死亡。地震造成多间住宅和建筑物倒塌或者倾侧，道路受损，其中石川县轮岛市有大约50宗房屋倒塌报告，有人被困。市中心的河井町地震之后发生大规模火灾，有超过50间住宅和店铺被烧毁。地震发生之后，气象厅一度对日本海沿岸地区发布海啸警报，其中石川县轮岛港观测到浪高超过 1.2 米的海啸，北海道至九州亦都先后观测到浪高不等的海啸，气象厅已经在凌晨改发海啸提醒。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以色列议会去年七月通过的司法改革法案无效。最高法院说，法案完全废除了对政府、总理和部长决策进行司法复核的可能性，对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的核心特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司法部长莱文随后发表声明，表明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又说出于是由于以色列目前处于战时状态，将会采取克制和负责任的行动作出回应。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形容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不幸，认为在冲突时期违背人民团结的意愿。以色列议会去年七月通过的法案剥夺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力，法案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并且触发大规模示威。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又由出道玩 EDM 去到近期转向创作抒情歌嘅佢啊！ 见你时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Eagle Chan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月6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点37分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好啊吓，咁啊船仔都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18度嘅气温，继续咧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好啦，咁啊白元浩小白咧都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即系问一问船仔啦，自动贩卖机咧。其实都是我哋经常都会用嘅一样嘢啦， 系啊， 系啦，即系诶揿下机啊，饮下嘢，又或者有啲得意啲嘅，可能系 有啲卖汤，我有试过食饭团咯， 饭团啊， 系啊， 哦、 即系佢系热辣辣咁样出嚟 嘅，系啊， 即系佢 sell 呢个健康 咁，都几好喎、啊，喺香港啊， 系啊系啊，喺、啊、我喺医院食啊嗰时， 哦、都唔紧要啊，如果喺医院呢啲地方，我反而觉得咧有呢啲自动贩卖机系好笑， 系啊，仲有啲诶、自动贩卖机咁。醫院入面多數係賣口罩， 啊、 或者一啲我都有喺嗰度買過口罩啦，買過飯團啦、 啊， 又買嗰啲消、消毒嗰啲，佢免費提供嘅。 哦， 係啦，多數都係買呢兩樣嘢咯。 商場我有見過賣遮啦， 哦，係啦，賣遮啦， 仲有啲咩古靈精怪嘅嘢咧？ 我有見過賣花咯， 賣花咁好快死。 佢嗰啲係 鮮花， 係應該係鮮花，但係佢摘曬速速嘅。 哦， 咁所以我就諗緊佢嗰種係夠誒，佢、應該係俾你。订咗货攞一种啦、另外有啲应该有一笪系可以真系即刻攞嘅，即系即刻卖俾你嘅。 哦，咁都几得意喎！ 都卖到几都唔平啊，都300几蚊噶。 系咯系咯，咁啊 OK 喎，即系又有你唔使摆个花档喺度， 系啊， 你扎住咗喺度嘅话，跟住你就直接揿钱，俾钱佢，你就可以攞啦。 系啦系啦， 其实方便嘅自动贩卖机咧，其实亦都系好明显系解决咗一个咧就系位置空间啦，同埋人手嘅问题。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机器取代人类嘅其中一个。 好重要嘅一環啊。 同埋好似話好幾賺錢㗎喎。 係啊，自動販賣機都幾賺錢㗎。同埋佢可以擺喺啲好少人到嘅地方，亦都即係有一定嘅貨源呢，咁已經可以擺到啦。即係例如喺好凍嘅地方，咁你唔需要有間士多長期喺度提供一啲售賣嘅熱感。 係啊係啊。 係啦，咁佢就可以直接你插電俾佢，然後佢就已經可以提供，譬如熱咖啡啊、熱朱古力啊、粟米汤啊， 系啊，哎呀，粟米汤，我好挂住 冇啦，冇啦，我哋呢个 粟米汤冇咗啊。 系啦，咁其实咧，自动贩卖机咧，不过佢嗰个价钱咧，大家都会觉得佢系一定系一个定价嚟嘅。所谓定价意思就系话，如果你定咗呢一罐嘅罐头汤，佢系卖15蚊嘅，你就喺翻15蚊个 category 嗰度揿掣啦，跟住佢就呕出嚟咁样啦，咁又跌出嚟啦。咁其他嘅饮品咧都系如此类推嘅。好啦。而家咧自動化賣機本身咧喺日本呢個地方咧都用得好多嘅、 啊， 非常之多 添。 係啦，因為佢哋都即人口遞減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咧決定引入一種咧叫做價格浮動制嘅自動化賣機。呢、這個我覺得個 concept 都幾好啊嚇。嗱，計劃咧就會喺今年之內咧就會安裝幾千部嘅，咁亦都咧會喺咧今年啊陸陸續續嘅時候亦都會咧全面引進噶啦。咁嗱，全新嘅呢啲自动贩卖机就可以根据住咧，佢系咪 public holiday 啦，系咪公众假期啦，佢嗰个嘅时段，我唔知道佢系咪即系最后都会 launch 吓，我估系都会嘅，即系例如你繁忙时间 就 好似系啦，即系好似嗰啲咩可加可减机制咁样， 似三岁分流嘅， 系啊，我都觉得有似三岁分流。咁你系最 hit 嘅，最即系个时间系最多人用嘅，最多人会买嘅，咁佢就会咧个价钱可能会贵少少，即系例如一罐嘅。粟米汤原本15蚊嘅，头先讲15蚊啦，佢就会加到18蚊咁样，咁啊睇下你会唔会买啦。咁同埋咧，佢哋话到咧，呢一个嘅自动贩卖机咧，喺嚟紧嘅时间咧，咁啊亦都会除咗个保安嗰度会做得好之外啦，咁唔知道可唔可以即系冷热饮品同样都系存在一部机？我呢、這个唔知而家有冇咧？ 冷 热饮 品点解唔得啊？出边我而家港台出边嗰个都系 有冻有热咁样噶。 有熱咖啡唔凍咖啡啊！ 哦，咁啊，即系已經係有啦。好，咁呢個係附帶條件嚟嘅。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啦，這個、呢個咧，其實佢哋日本全成個地方啊，成個日本啊，大概咧有70萬部呢一個嘅自動販賣機嘅， 真係好多啊！ 好多啊！但係無論咧夏天你買飲品，即係凍飲，同埋冬天咧買呢一個嘅叫做熱飲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會好好嘅。好啦，咁你頭先話過啦。在这个叫做繁忙时间它会加价啦。但是如果在夜晚的时间夜阑人静你想买东西呢它又会平返给你的。它大概、 okay. 它就说会平10日元啦。10日元就是都很少钱。 对 其 实是。10日元真的有钱。 10日元大概是无止到啦。 咁可唔可以我希望佢可以就唔好可價囉，不如佢淨係做个可減嘅机制。 係啊，如果係嘅话就当然会 ok 啦。咁但我觉得都係一个好嘅尝试嚟嘅。因为自动化賣机佢哋嗰啲即叫做层出不穷啊。咁而且呢佢哋嗰个我唔知你知唔知自动化賣机嘅保安都做得好好㗎喎。 係 係啊，我本地嗰啲我唔知啦。如果喺日本嘅自动化賣机其实佢哋啲保安做得好好嘅。除咗呢会有 cam 影住之外啦。咁亦都佢啲自動販賣機咧會經過一啲震動嘅裝置嘅，咁呢個震動咧，其實佢哋就會知道係唔係地震嗰個震動，定係人為嘅震動。所謂人為嘅震動，即係佢會可能喺度 shake 佢搖佢啦， 係啊， 毆打佢啦。 但係睇下佢會唔會再毆多個飲品出嚟啦？ 係啦，即係諗住我踢多佢幾腳，跟住佢就會跌多罐咖啡、汽水咁樣。咁有啲即係當然有啲不法分子壞人，佢哋就會用呢個方法。去到諗住攞啲免費嘅飲品啦。 咁你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壞人？ 我梗係唔會啦，我梗係唔會，梗係俾足錢啦。你要我一拳打落去佢出到嘢，我相信我隻手爛啊！佢都未嘔咗出嚟俾我。咁所以咧，佢哋個保安系統做得幾好，同埋咧佢哋會一知道係有人用呢一個不法嘅方法咧，去到諗住得到佢哋入邊嘅食物飲品嘅話咧，佢哋除咗會加強佢哋嘅裝置，即係 lock 住嗰啲飲品之外啦，咁亦都會即刻報警嘅。 哦， 啊、 即系自动报埋警添啊！ 自动报警噶， 哇，咁真系唔可以、 啊。自动报警啊！所以咧，其实当地人咧都知道呢个自动贩卖机佢哋嗰个嘅功能系去到边度嘅。咁如果系咁样， 强大 系啊，都强大噶。咁所以地震嘅时候咧，佢哋又有第二个 function 嘅。 地震系唔系都比啦？ 地震嘅 function 冇错，因为地震咧，佢都系震啊嘛。咁佢点分咧？咁佢本身佢既然可以报警啦，即系代表佢已经同呢、這个互联网嘅世界互联互通啦。咁所以咧喺佢地震嘅时候咧，咁由于佢即系当地嘅气象厅咧，咁就会出一啲地震嘅警告噶嘛。咁收到地震警告嘅时候啦，咁佢哋嗰自动贩卖机咧就会系唔需要金钱。你就可以直接喺嗰度得到食物嘅。 哦，咁呢个几好喎、啊，真系，真系即刻帮到人啊！ 即刻帮到人，即系你如果系灾民嘅，一见到自动贩卖机而发生咗啲重大事故嘅话，自动贩卖机咧就可以即刻就提供一啲食物饮品，同埋其实佢哋而家有啲新嘅自动贩卖机咧，佢哋都已经系安装咗一啲紧急嘅叫做医疗用品啊。 哦， 系啊，咁佢喺个自动贩卖机附近或者黐住啊，咁呢个唔记得咗啦，咁。啲民眾咧就可以即刻去嗰度咧就得到呢啲嘅獲取呢啲嘅物資，去救人又好，或者去自己充機都好。咁所以呢啲自動販賣機嘅存在咧，我覺得係個意義都越嚟越大，亦都個作用亦都越嚟越深。咁、我覺得唔錯。咁睇下我哋香港就好彩，因為我哋冇乜天災。 係啊。 咁都係啱啱2023年嘅時候遇過呢個501月嘅黑雨啫。 係啊。 咁我都唔希望有再嚟啦。咁但係嗰、那個咁極端嘅例子咧，咁。是很难讲的，但是香港普遍来讲呢都是一个福地来的，就没什么天灾啊这些。咁所以我们的自动贩卖机呢就应该只得一个 function， 就暂时来讲就足够咯。就是当我们入一钱入去，佢正正常常咁樣彈翻罐嘢出嚟俾我，就唔好食我啲錢啊！以前就會食多啲嘅，而家就嗰啲嘟嘟機咧就多啦，咁所以就唔會點樣食嘅，因為以前我入嗰啲咩20蚊紙成日食咗之後， 但就算係而家就算嘟嘟機咧，都咁嘟完佢都係會唔出 嘅 喎。 係嘅咩？ 我試過好多次啦。 咁衰啊！ 我真係打電話去嗰度投訴。 係啊，我試過扭蛋咯，我試過扭蛋扭完之後佢壞咗，跟住要打電話去嗰間公司咯。 係，我都係喎。 係啊。搞好耐 啊！系啊，好烦，但系唔系喎，扭蛋真系贵啲而家。 系啊， 而家真系贵， 廿几卅蚊咁样。咁但系佢有个电话嘅，咁最后件事都系会解决到或者不了了之。因为我两个 option 都试过，我试过解决到，有试过咧就喺自己都觉得烦，就不了了之咁样。系啦，咁就自动贩卖机或者扭蛋机呢啲咧个设计都系好嘅，方便到我哋民众啊。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磨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 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 作品嚟自恩济余冠胜《倔强》，出面室外气温系十八度，相对湿度77%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新嘅一年2024年啦，逢星期二咧朝头早 KOL 环节咧，继续都系会有灿艺科导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哇，新嘅一年啊，好兴奋啊！我自己都有啲对自己今年咧都有啲唔同嘅期望啦。咁希望咧大家都会有唔同嘅目标俾自己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喺新一年同大家讲下一啲刺激啲嘅嘢咧？ 新嘅一年啦，咁我都想做一啲新嘅挑战啦。咁、就係讲下呢一个国际武林斗茶大会啊。 斗茶。 冇错啦，咖啡呢当然亦都有好多嘅比赛。咁咖啡师嘅比赛同茶艺师嘅比赛呢有可能有啲唔一样㗎喎。 係点嘅呢？ 有啲真係难到呢。难到怀疑人生嘅，有啲我自己都觉得哇，点样可以做到？其实唔系净系靠经验，可能都要靠少少嘅运气啦。咁讲啲容易啲嘅先啦。咁有啲容易啲嘅比赛项目咧，咁包括咧系有啲上台表演嘅茶艺表演，系啦， 即系点样冲茶咁样啊？ 直情系一个表演啊，真系上台有音乐啦，有 backdrop 啦，我哋要配合翻个主题去着衫啊，去有稿去讲去背啊。咁系咧，可能有啲系单独嘅，单独就容易啲，因为咧你唔使同人哋夹。动作嘛， 即系 monologue 咁样， 系啦，即系你可能一路独白一路冲，咁去讲个故事咁样啦。咁但系咧，譬如我之前参加一个咧，系一个 group 嘅比赛啦，你系同五个唔同嘅人，好似跳舞咁样，系、 哦、 要跟翻个 beat 去冲茶咯。 譬如个音乐系啵啵。你冲嗰水咧就系滴滴滴咁啦，系咪啊？ 我哋有啲动作会夹埋嘅，即系可能譬如有个同学负责读稿啦，咁、但系佢系最辛苦，因为佢又要读稿又要冲茶啦。跟住可能譬如我哋一路咧就会有啲字咧，譬如可能哦。西湖龙井，咁我哋咧喺春天啦采摘，跟住摘嗰下咧就大家一齐打开个盖啦，跟住啊讲到某个字咧就大家一齐注水啦，变咗你系要好齐别，如果唔系咧你喺台下睇咧就好唔夹咯。 哇，即系成个好似舞蹈表演咁样， 其实系直情舞蹈表演咁样，系仲难过舞蹈表演，即系仲要搞埋热水啊，仲要系啊，即系仲要冲埋茶俾老师啦。咁但系有主题性嘅，即系譬如之前睇过一个咧系用一个香港嘅饮茶。茶文化咁就讲翻啊，原来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精神层面喺入边噶。譬如我哋原来茶楼文化一家人饮茶系讲紧天伦之乐噶。你可以有唔同嘅主题，譬如茶山采摘啊，原来佢个环境系咁优美啊，唔同嘅嘢可以加入去，咁系一个 art piece 咯。 哦，哇！呢个我好想睇喎，系咪上网都有得揾翻呢啲片睇？ 有噶，有噶，系啊！咁变咗你真系要做好多次 rehearsal 啦，跟住一齐去设计嗰个茶具啊，我哋所有嘢咯。 咁所以呢一个比赛就系一年一次。 都唔系一年一次噶，其实咧国际呢一个系嘅，但系其他咧唔同嘅省份啦，都有做好多呢一啲嘅比赛。其实茶展，香港每一年嘅国际茶展，之前未有疫情嗰阵咧，都有系一年咧有呢一啲嘅比赛喺台上面表演咯。 希望今年。有咯，唔知道有冇咧？ 唔知咧，今年我如果有嘅，我嗌你去睇。 好啊，好啊，好啊。 咁其他簡單啲嘅啦，真係沖茶啦，真係講緊係超過100個人參加嘅，係啦。咁你諗下，成個場係坐滿曬人啦， 充滿住茶香， 充滿住茶香嘅不得了啊！但係咧，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其實佢唔會話俾你聽呢包茶係咩茶嚟嘅，係啦。咁沖嘅時候咧，我哋會三個評委對三個參加者，係啦，咁對坐嘅。咁我哋咧就会收到一包茶叶，每一包都系10克嘅。咁啊唔话俾你听呢包系咩茶啦，你要靠自己视觉或者嗅觉闻下，这个应该系乜嘢茶？咁我要落几多克咧？我用几多度嘅水去冲咧？咁冲完之后咧，就三个人一齐俾老师饮三杯，饮三杯之后咧，导师就会去评分，咁就攞个平均分出嚟。 都 靠運氣嘅，即係如果你熟悉嗰個係烏龍茶，咁我咁啱咧抽到嗰個好似盲盒咁樣係烏龍茶，咁起碼我就即刻知道哦，烏龍茶要幾多度嘅，我要落幾多克嘅咁樣係咪？ 係啊，呢個非常之靠經驗咯。咁我哋可能係有幾十組三個人三個人，跟住咧就會最高分嗰個啦，就會升上去升上去 鬥啦， 係啦，一路鬥一路鬥，咁到最後咧剩翻七個咁樣就再揀一個出嚟咯。 Catherine 有冇去試過呢、這個？ 我有玩過啊，係啊。 有冇得獎啊？ 都有個優異獎嘅。 下次再接再厲， 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咁呢個我都覺得相對係好玩嘅。咁跟住咧，有啲咧就係我哋用評茶啦。咁唔知道大家咧知唔知道 coffee 咧有 coffee cupping， 用啲評審杯啦去品啲咖啡咁。 細細杯噶嘛，係 啦。咁佢就會出湯，即係一定係幾多克幾多分鐘。茶藝同評茶好唔同，茶藝咧我係將佢嘅優點放大。缺點收埋，咁呢個係沖茶嘅技術啦。但係評茶咧，我係將佢嘅優缺點咧，都係浸佢好耐嘅時間底下，等佢出曬嚟。 哦，係啦，有啲複雜， 有啲難啲係嘛？ 係啊， 咁就係、是、簡單啲嘅比喻，茶藝師就係一個買翻嚟$100嘅茶，我沖個俾個客飲，個客覺得我願意用$200去買。 哦， 係咪呢個茶藝啦？我將佢加分啊嘛。但係評茶調翻轉啦，評茶就係、是、哦個茶農俾個茶我話同我講$100啊，我飲完之後我覺得啊你有呢啲缺點啊，我$80同你買啦。 減翻嘅， 係啦，可以減或者當然你覺得、okay. 都真係值嘅，入貨入貨啦。 係呢、這個就叫咩話？ 評茶， 評茶啦， 係啦。咁、有啲簡單啲嘅項目咧，就係、是、一次過咧開十個茶，跟住咧你就要對翻啊佢係乜嘢茶名，係、 哦、 啦。咁 你聞嘅靠聞嘅， 淨係靠睇顏色同埋飲個茶， 哦、 你睇唔到個葉嘅。 哦， 系啦，咁呢个啦，跟住呢个都觉得相对上系冇咁难啦， 好似好好玩咁， 系好玩嘅，真系好好玩嘅， 我都好似想参加， 系啊，完全，咁你要嚟上堂， 上下堂先咁样。 最难嗰个咧系五个年份嘅茶啦，系啦，五个年份嘅茶， 即系同一款嘅茶， 同一个类系啦，同一款系啦，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个人做，五个年份你要排翻先后次序。 哇！ 呢个真系难到不得了啊！ 你有冇试过玩啊？ 呢个我冇报名。点解咁难呢？其实唔系净系依靠茶艺师嗰、那个或者评茶师嗰个感官啊。因为譬如你谂下一个茶饼，其实你挑出嚟嘅时候咧，茶饼外边嗰啲系会变化转化得快啲、 嗯， 你茶饼入边嗰啲系会转化得冇咁快。所以其實你取樣都會影響到你出嚟個結果噶嘛。 係。 咁所以咧， 但係唔係自己取樣噶咯喎。 唔係自己取樣㗎，即係呢個大會已經提供咗俾你。總之可能2017、2018、2019，跟住2021年， 佢會唔會黐近埋嘅咧？ 係連續五年啊！ 連續五年㗎，係即係唔係89年、99年咁樣㗎？ 咁我就參加咗啦。系啊，即系我自己嘅导师啦，佢都话其实系有靠少少运气咯， 都要有，都要有啲运气先可以即系赢到噶。 其实非常之困难噶，咁、所以咧，即系茶其实最好你就系评茶同茶艺两条腿一起去训练咧，咁你成个感官会更加 complete 咯。 嗯，咁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定系要有一啲资格先可以去到呢一个斗茶大会度参加嘅咧？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嘅，不过咧，咁当然你好多时候都系即系可能系学院。会去 organize 一啲嘅活动，咁你就会容易啲去报名咯。始终佢都系一个评茶嗰啲冇得讲啦，个答案系好标准嘅、 嗯。 但系咧，你冲茶咧，其实都好个人噶嘛。系、 嗯、 啊，即系好似我话三分甜，乜嘢系三分甜啊？你嘅三分甜同我嘅三分甜系咪大家同一个甜度咧？咁呢一啲系比较 tricky 嘅。咁所以有时候咧，甚至乎你要睇个导师啊，佢系可能南方人、哦，或者啊佢应该系做开乌龙布利啊，可能我冲茶就要浓少少咯， 所以都 要靠观察、 啊， 靠认识嗰个评审、 啊。系啊，因为最终咧，你要知道你做茶艺师咧，你唔系净系冲俾自己饮嘅，系、啊，你系一个都系服务他人啦，即系同人哋一齐去饮茶嘅一个活动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咧系就翻嗰个品饮者嘅口味嘅。 咁其实呢啲斗茶大会系几时开始有嘅咧？ 其实咧，讲紧斗茶呢样嘢咧，宋朝已经开始有噶啦。 哦，所以历史悠久嘅呢一个斗茶大会， 咁唔系 exactly 叫呢个会啦。咁、以前咧喺宋朝嘅时候咧，就系、是、大家啲商家啦等开档嘅时候咧，咁就未开档，我哋大家有一人一 set 茶嘅器具啦，咁就攞个茶盏出嚟，一个茶碗，咁就大家咧就斗边个我哋啲泡边个最厚，边个最白啊，边个咬盏黐实个碗唔会散嘅，又唔好咁快见到个水脚。如果你一好快散开，见到下面啲茶汤咧又系差啲，个颜色咧如果系灰咧或者系偏红又唔得咯。咁我哋 鬥完出嚟啦，贏嗰個咧仲係真係好似賭博咁樣噶。你輸咗俾我啊，咁你個盞葉送咗俾我啦。 哦，咁好有趣喎、哦。咁但係大家咧就梗係唔好賭博啦。但係如果你無聊嘅話，今日 lunch 嘅時候同隔離嗰個都係中意飲茶嘅一齊鬥下都唔緊要噶。 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嘅，咁啊而家十八度嘅气温，分道广播之后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 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7:07啊，今日咧就系1月2号咯，1月2号咧就系一个工作天嚟嘅，学生都翻学咯。 早晨， 你可以讲嘅。 你唔听我出嚟，我唔敢出声嘛。要听你指引啊嘛。我正想问你啦，两位公子系咪已经翻学？ 今日翻学啦。 小 系啊，小学、幼稚园都翻学噶啦。 我仲以为未翻添，因为今朝早所有嘅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 有啲咁嘅事，今日真系三岁分流。 就话啦，学生边有咁快翻啦？我谂下，要问下小白先知。 翻。 哦，系咯，应该1月2号翻噶。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系啊，1月2号就翻学噶啦。咁啊，所以即系个今日嘅交通情况咧，都要分外多加留意。好，咁啊，介绍翻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啦，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好快脆已经出咗声嘅，咁我哋嘅交通女王 Didi。 早晨啊，哦，但系咧，可能咧，系咪今日放咗长假之后第一日翻学咧，所以可能迟少少出门口咧？ 有可能、啊， 真系啱、啊， 懒洋洋嘅感觉系嘛？不过我仔仔就寻日夜晚特登安排佢早啲瞓，系啦，佢因为都试过，因为之前嗰日咧又衰啊 ，count down 啊嘛， 系啊，好开心、啊。 佢八岁人仔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喺佢人生入边唔系见过好多次 count down， 系啦，因为之前嗰啲就算有带过佢去咧。边度记得啊？ 系冇错。 咁而家呢个记忆就开始牢固喺自己嘅脑海入边嘅时候咧，咁啊亦都有同佢去即系欣赏下呢个香港嘅 countdown 个感觉系点样。咁所以当晚咧，其实佢都真系12点几先瞓啦吓。咁于是乎咧，寻日夜晚咧就特登安排佢咧就早啲瞓。 嗯。 好似系8点半就叫佢瞓觉， 咁早 咁早早一啲、啊， 唔系佢有冇瞓先？ 我怀疑佢喺电话嗰度，唔系系喺间房嗰度玩电话， 系 跟住咧就9点几嘅时候就出嚟就俾我踢穿咗佢啦，踢爆咗佢。呢个电话暖嘅，热嘅呢个电话， 系啊， 玩咗成个钟， 系啊，咁啊即系踢爆咗佢啦，咁佢就跟住亦都收心养性啦，应该9点几就瞓觉啦， 都几乖， 系啊， 都乖。 不过佢今朝其实5点钟到见到佢。佢行咗出嚟， 吓咁早， 系啊， 真系晨光第一线，第一咁早起身啊！ 佢好有潜质啊， 好有潜质啊，做你接班人，做你接班人， 接班人唔敢讲，但系帮手顶六点， 好紧要噶， 系啦，系咁啊，所以咧佢都要翻学，咁啊，另外细仔都系今日就预战再言啊，咁啊，希望佢。而家起咗身啦，希望佢顺顺利利啦。 有爸爸嘅基因咧，应该会起到身嘅。 唔系噶，我细个都好难起身嘅。 咁样啊， 我系大个之后个人咧，唔知做乜鬼，突然间开窍。 有责任心咯。 唔想再浪费自己嘅时间，因为细个浪费得多。 系咪啊？ 计一计，唔系唔掂，搞唔掂，我浪费得太多啦。于是乎就谂住追翻细个啲时间。 咁啊几好咯，咁啊你而家都系好年轻啫，慢慢追啊。 系啊，大家都系年轻。 系啊，我讲翻交通先啦。咁啊头先讲咗。 到咧，而家咁多條隧道同埋路面都係正常嘅，但係咧就有少少突發嘅事件影響到啊。喺港島區搬咸道近住西營盤港鐵站對出咧，較早前咧需要全線封閉嘅呢段搬咸道，咁但係而家咧就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啊，咁啊經過要小心啦。咁啊稍後驚咧會比較擠塞㗎，咁留意翻啦。就係受突發事件影響，搬咸道近住西營盤港鐵站對出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咁另外喺九龍區啦，牛頭角道由於有爆水管啦，牛頭角道来回方向近住雅丽道嘅快线封咗，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而家去油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雅丽道啊，牛头角去翻油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雅丽道啦。咁另外雅丽道去翻牛头角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受影响咧多条巴士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如果大家咧系搭开牛头角道嘅巴士嘅话咧，就要或者系上网 check 下啦，边一条巴士线咧就改咗路咁样嘅。 牛头角道嗰度啊。大家留意翻啦，交通有阵时有啲改道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你平时出门口个速度，系啦，不过唔使惊。梗係一定會有啲指引或者街拉話翻俾你喺邊度 follow 翻嘅。 總之咧，乜嘢都係啦，事前做足準備， 係 咩事都係可以解決嘅。 啱啊，啱啊，啱啊！ 啱同大家講翻啦，比較開心啲嘅就係港鐵啦。點解咧？嗱，提一提大家喺早前咧已經開始安裝呢一個嘅閘門咧，就係港鐵嘅沙田站啦。係我成日都講咧， 月台嗰個嘛， 係啊，好緊要，因為咧依排 裝咗啦，大埔 係啊，依排我成日想開始裝緊 啦。好開心、 啊！其實真真正正完成嘅咧就係馬場同埋落馬洲站就完全都。都系全部已经装晒啦，咁、一路陆续做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大埔啦，装紧啦，大围啦，上水全部一路陆续做。 大埔有三条路轨嘅，系咪中间嗰个未装晒？我都唔记得添、 我都唔记得、你咁样讲讲。 要去看看 因為我見 Didi 喺度話陸續裝緊，我都 係啊，陸續 突然間 Sam 虛喺度諗係咪 可能有可能係尾頭尾嗰啲位未裝曬， 慢慢咯。因為真真正正全部完成咧，可以投入服務咧，就係馬場同埋落馬洲站嘅，都有自動嘅閘門咯。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啊，慢慢咧都會好多噶啦。咁而家總之開始咧就係沙田站，因為依排咧成日上內地，哇，真係好緊要。如果冇個閘門咧，好危險啊！因為真係太多人啦，大家都知啦，真係太多人啦。有小朋友嘅話咧，同埋有長者。真的逼下出去。 系啊，同埋自己如果咁啱企喺个黄界嗰度咧，有嘢拎住喺手，突然间跌咗都唔使惊，跌落路轨。 哦，系呢、這个真系重要。 系啊， 物件都系小事啊， 物件嘅小事 啦。人咧就话真系好重要，不过唔系嘅，而家唔系小事啊。你揸住手机真系搞唔掂，个手机乜嘢都喺晒度，冇咗个手机你真系周身都唔舒服。 系啊，咁即系有啲咩就喺路轨发生嘅，继续揾翻嗰啲当值嘅职员啊。 系啦，但系我都讲翻下内容先啦。嗱，而家工程团队咧就把握呢个夜晚黑收车嘅时间啦，黄金两小时咧就安装呢个闸门嘅。咁所有嘅闸门咧要喺完成咗。安装之后啦，同埋通过相关嘅测试咧，就会投入服务。咁点解我会话想同大家讲下啊？佢哋嘅其实就系点样运作？因为我听到啲人咧就喺度闹啊，搞错啊，整个闸门整咁耐。 哇！ 我成日都听人哋咁讲。 呢、這个我真系又要赞，因为咧我搭火车嘅时候，我见到佢已装晒咯，我八卦行喺闸门嗰度睇啦。 系 哇，佢真系上得好实。佢 成 係啊！佢個閘門咧係用曬螺絲啊咩，總之或者鋼嗰啲啤曬入去個石屎嗰度嘅，即係第一就已經安全啦。第二咧就係你見到佢嗰啲即係個閘門一開嘅時候咧，全部都好順利嘅，即係個信號系統亦都運作良好。 因為做咗測試， 冇錯啦。咁呢啲嘅測試同埋呢啲嘅工程咧，你諗下，你叫我喺屋企整個杯櫃個門啊， 都有排 係啦。我哋呢啲生手搞都搞唔掂。搞到俾阿媽笑，咁但系咧，你諗下佢哋嗰啲專業度咧，其實幾個鐘頭之後就已經整咗咁多道門，其實好犀利噶。 係啦，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啊，所以我都係成日上網 check 翻啦，咁就解決一下啲市民嘅疑問啦、啊。其實咧，港鐵嘅機電工程咧，總工程師就話啦，其實咧，東鐵線嘅車站咧已經用咗幾十年噶啦，咁、最初嘅月台結構咧就冇考慮到要安裝呢一個嘅閘門需要噶，咁、所以每個閘門咧重大約係半噸嘅。 咁但每個月一個閘門， 係 啊，重半噸 嘅，佢擺喺度我都踢唔喐佢啦。 所以咧，我哋啲人咧，只不過係憑嘅眼去望， 係咯， 就去批評。其實每一背後真係好多嘢，唔係咁簡單嘅。咁佢每個月台咧要安裝四十幾度閘門，你諗下， 哇， 四十幾度噶， 咪成廿幾噸。 係啊，你真係醒啊，計得快啊。佢月台雖然要額外承受大約成二十幾噸嘅，咁、所以咧第一步咧就最緊要咧安裝閘門咧就要加建鞏固嘅月台， 冇錯， 唔係咁容易就咁擺道門落去啊，要加建月台啦。 咗点算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过境铁路嘅总监咧就话啦，要喺运行之中嘅铁路进行呢个闸门安装咧，工程真系好复杂嘅。五部曲话俾大家听，五部曲嘅工序包括点啊？第一就头先讲咗啦，加固巩固呢个月台结构啦。咁第二咧，又要重新用个新嘅信号系统，因为你要配合埋嗰个闸门嘅山啊嘛。系啦，另外就要引进新嘅列车啦，喺东铁过海段通车之后咧，调节翻嘅列车最后停泊嗰个位置。咁最后第五部曲就咧就要同闸门嘅对位咧要精准配合， 系啊， 非常之 你开咗之后，点知原来喺个中间嘅位置，哇，真系搞笑，系啊， 所以原来背后咧好多好多嘅麻烦嘢咧系我哋唔知嘅，所以我哋都系要耐心啲等候啦，咁啊慢慢一个一个一个闸咧就开始咧就可以服务翻，有翻呢个闸门，又大家安全就好多。 啊、我仲好似都有同船仔讲过话，中大嗰个月台以前同港铁咧啲朋友倾过啦，咁佢就喺度问啦，喂，点解嗰个中大嗰个条坑成日话特别大嘅？系啦，即系我肥斯大只都愿意跌落去啊咁样。咁原来嗰个原因系因为头先 Didi 讲咗个重点，即系个月台嘅设计其实都已经沿用咗好多年。 系， 咁佢系啦，咁佢以前咧即系真系讲紧以前嘅时候，系嗰啲蒸汽嗰啲蒸汽火车都系行呢、這个。 都系呢条路， 都系行呢条路轨嘅，系啦。咁你谂下个月台，其实嗰阵时仲有我哋细个嘅时候咩运猪车，你记唔记得？ 哦，记得。 其实有好多唔同以前嘅 都系用呢条路轨， 都系用呢条路轨嘅，咁同埋经过嘅。以前喺个设计上面亦都要就翻唔同型号嘅车厢，同埋佢本身个地理环境嗰度有少弧形嘅，系啦。咁所以。冇辦法，呢、這個就會整到係有少少闊咗咯。咁、其實佢哋亦都盡量會諗多啲唔同辦法去到解決呢啲問題㗎啦。咁但係我亦都同一時間，除咗自己小心之外，每次如果去到嗰個大學站嘅月台，我都會諗呢、這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好普通嘅一樣嘢。但係我哋都見證原來我哋嘅鐵路係經歷咗咁多年嘅一個服務嚇。 即係好似你咁講咯，經過咁多年服務，因為佢之前冇諗過，之後真係要安裝月台閘。 係啊，以前啲人邊度會諗到啊？ 係啊，所以每一樣嘢。都喺度变紧咯，咁当中变化嘅时候，我哋都要耐心等候咯。 系啊系啊，啱，咁啊做人多啲耐性啦吓。 系冇错，咁啊都要多谢佢哋嗰班嘅团队啦。 要啊要啊， 我哋收车之后咧，半 吨 系啊，继续工作噶。 点得噶？即系要揾啲吊臂，下下都吊上去。 系啊， 歪少少，你唔好谂住几个大力士喺度搬啊。歪少少又要再揾啲機器去幫手推啊！ 所以佢對好難去，唔係好困難啦，好精準咁對開閘門嘅開關嗰個位咧，所以唔係談何容易啊！講係容易嘅世界，做真係好難啊！ 嗰啲石屎都用咗好耐啦， 係啊，所以你再 所以國家鞏固係好重要啊！ 係啊，所以我哋都要多謝佢哋咯，默默耕耘啊，幫我哋 辛苦曬啊！ 好。 唔該曬 Didi， 天氣方面問一問啊，一月二號早上咧出邊嘅情況係點啦，船仔？ Hello， 小伯，嗱，出边咧今日能见度真系低咗少少啊，个阳光都见唔到啦。嗱，所以同埋咧早晚咧都话相当清凉噶嘛，而家个天气都几凉噶，咁所以如果真系朝头早出门口咧。穿翻件厚少少嘅褛，入边咧就唔好着得太厚重，唔系咧，我惊下昼又好热。 系、哦，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头先讲过嘛，夜晚比较冻啦，好容易咧就系、是、会手脚冰冷嘅。净系夜晚，因为净系得可能下昼或者夜晚先， 朝头早 夜晚先冻。 你咧，你更加似系嗰啲手脚冰冷嗰啲人，见你即系皮肤苍白咁样，系嘛？ 系啦，我都系呢啲人嚟嘅，咁所以咧就有中医就话啦，其实咧寒从脚下起，咁所以如果你冻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双脚嘅保暖。 着物。 系啦，着物会好啲啦。咁而且咧，因为如果我哋系尤其是长者啊，如果夜晚瞓得唔好咧，系因为你只脚唔暖啊，有可能系会抽筋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呢一啲问题咧，不妨试下临瞓之前浸下脚。系啦，咁甚至咧，如果你即系浸热水已经好好啦。咁如果你真系有更多嘅时间咧，不妨试下用艾叶或者姜片煲水去浸脚嘅。 哇！呢、這个谂到都兴啊！ 系啊，都兴啊，因为其实咁样系帮到你舒筋活络啦，又可以加速呢一个血液循环嘅。不过呢个系中医嘅保养方法嚟嘅。 系咁啊，都值得参考嘅。 系啦，咁如果你系真系系孕妇啊，系有皮肤病、血压高等等嘅人咧，净系可以浸暖水嘅啫，就唔好加药材啦。咁当然，如果你都系惊咧，咁最好都系问一问中医嘅意见啦。 明白，喂，我见到啲新发明咧，系啲鞋嚟嘅，即系纯粹题外话。而家啲鞋咧，即系夸张到 保暖啊嘛， 佢唔单止保暖，佢发热嘅。 我知你讲边款， 即系你可以 set 唔知咩38至50度嘅，系咪嗰只啊嘛？ 哦，系啊，系啊，即系讲边款啦。 系啊， 我 型几 fans 噶。系啊，我就系谂到嗱，如果你喺落雪嘅地方，例如北海道咁啊，瑞士呢啲地方咧，咁你只鞋如果本身系发热嘅话，你咪一路行啲雪一路融咯，咁好快湿，跟住咪坏咯。系咩？唔系我个谂谂一样嘢， 唔系应该佢系内笼热啊嘛？ 佢系内笼热啫，咁但系我踩落去嘅时候，啲雪咧咪一路咁样融紧噶嘛？融紧嘅时候咧，咁佢就喺我嗰只鞋外边嗰啲表层嗰度咧，就开始有啲水咧就积咗喺度。咁你都系鞋嚟嘅啫，咁水会渗入去噶嘛？咁你发热嘅嘢即 系 有电力， 水啦系嘛？ 我断估有嘅，希望佢做得好啲，即系唔好话咁样湿完水少少，跟住又话。又話死火，又話個電又唔通。 唔係佢一定要防水㗎喎，如果唔係佢通常都係用電㗎嘛。咁、 啊、 如果佢係咁樣嘅話， 插電㗎， 佢好易係咯係咯。咁如果你咁樣嘅話，佢唔防水，咪好易觸電咯。佢應該係防水嘅。 係啊，希望佢做得好啲，唔好出現我所講嗰個情況啦。 系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嘅。 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嘅，咁啊相对湿度76%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好似正如船仔所讲啊，咁啊其实出边嗰个能见度咧就唔系好高啊。咁可能嗰个咧就系我哋嘅空气质素所引致嘅。咁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见到只系属于5嘅啫。咁啊如果你吓对于空气有多啲敏感嘅话咧，可能都要戴翻个口罩保护一下自己嘅呼吸道啦吓。呢、這个时间咧7:21啦，先叫咗阿 O 出嚟先，转头有晨光大学家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啊，许诺新一年为家人做的事，梗系执屋啦，成日啊都话屋企乱噶，系时候咧执屋啊，实行依家开始执，由年头执到年尾，齐齐整整过年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晨光大学， 好啦，咁啊7:22，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我哋晨光大学今日继续上堂，咁啊电话旁边啊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新年快乐 ，Ringo。 系啊，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系 咁啊，今日咧想同 Ringo 咧就探讨一样嘢，睇下 Ringo 咧可以咩 tips 代一代俾我哋啊吓。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有啲朋友当佢选择汽车嘅时候咧，咁啊最笼统噶啦，大家喺度话咧，欧洲车同日本车嘅安全嘅系点样嘅？欧洲车啊，梗系劲啲啦，你睇佢降水都好啲啊，咁啊日本车梗系渣啲啦，一撞就凹噶啦咁样。好啦，咁事实系咪真系咁儿戏？一撞凹啊，代表就系对嗰个安全系数系有所影响嘅咧？咁我自己纯粹一个消费者嘅角度嚟讲咧，咁佢啲全部都系批得喺呢个路面行嘅，我估我断估都唔系话即系差到一撞就又烂呢样又嗰样啩系嘛 ？OK， 嗱。当然啦，即如果你讲话汽车嗰个结构或者系嗰个安全性咧，咁呢个无疑咧就一般系欧洲车系好啲嘅，因为点解？欧洲车嘅降水啊，我哋讲降水啊，即系话呢个骨架咧，一般咧过往咧都系比较上 long last 啲，即系话系持续性一啲。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大家都明白咧，香港咧我哋只能够认识最初期嘅，譬如话用英國車咧，德國車咧，同日本車做比較，咁大家都明白。嗱，日本車咧，無疑咧，佢嗰個技術即係嗰個領先，即係話每年或者三年可能咧就已經係換即係換款啦，我哋叫換款， 去咗第二代啊。 所以咧，冇錯。所以一般咧，過往啲日本車咧比較新款啲，不過咧，由於咧佢哋係國家也好，其他都大概七年咧至十年咧就要換車噶 咯。哦，即係行唔到啦架車，定係有咩問題咧？ 唔係行唔到，係換，即係已經係換得好 啦。 因為大家都明白，好似日本啲電器一樣噶嘛。你有冇買過日本嘅電器咧？ 有，梗係有啦。 以上嘅，十年以上啊， 係啊係啊，十年以上。 但係如果你用 一啲歐洲嘅品牌嘅一啲，就算好似而家我用緊嘅 Supra 咁講，哇！我真係可能係用超過十年嘅。 哦，係咪因為你長情啊 ，Ringo？ 唔係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以汽車嚟計咧， 係 日本咧，我哋嗰、那個嗰、那個技術係會轉流得快啦。咁、但係咧，佢用因為佢唔係用 long lasting， 即係話用咧。一個是長遠的做法，所以佢啲好多嘅零部件咧、大概十年後咧就要需要更換噶啦。咁、但係咧歐洲車，例如我之前咁講啦，即係例如有個星嗰個嘅歐洲車咧，十年都未換過款啊！ 哦，即係繼續都係可以俾人咁用落去啦。 冇錯，咁變咗咧，無疑佢哋用嗰個我哋叫降水咧，係硬淨好多。咁、所以一般以往咧就係、用歐洲車、或者瑞典車，咁、大家咧睇過，我諗細個嘅時間，我細個嘅時間睇過個廣告咧、就咧有個直升機啊，吊住架歐洲車，即、就是瑞典嘅車，咁啊飛飛飛咗上去，嘣一聲跌咗落嚟，特登嘅，但係車咧絲毫即係無損啊！ 哇，咁犀利啊！我稍後揾翻呢個廣告先，我未睇過呢、這個咁犀利。 咁所以換個説話講咧，歐洲車以往俾人哋嗰、那個睇法咧，就係、是比較硬淨好多。係咁、所以咧就亦都好多時咧，歐洲咧佢哋有個安全性嘅指標啦。包括美國同埋歐洲。咁佢哋咧無疑咧就係話嗰個汽車用嘅撞擊測試咧。佢哋會睇得近一啲，因為點解啊？大家都明白啦。喺歐洲甚至喺德國，本來我今日想講下德國揸車，咁、德國揸車嘅話咧，有成20-30% 咧係無限速嘅喎。 係啊係啊，我見過啲人試車咧，佢真係揸到300幾，然之後好勁嗰啲跑車去到400公里，真係好犀利， 好快 啊 ！F1 嚟嗰啲係。 咁換句説話講，佢架車嘅降水。嗰、那個安全系數咪好重要咯，係、你當講笑，如果你幾十年前真係日本車行到100-200公里，車都飄啦， 係啊係啊，輕啲，係真係飄移 咯。咁所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歐洲車係俾人哋個感覺咧係硬淨啲。咁而近代嘅日本車好，韓國車好咧。佢個款式咧就會比較即係新穎一啲，咁呢啲無疑就係我哋揸車人嘅一種睇法。 係咁，我個概念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實就係日本或者日韓車啦，咁佢哋即係出咁多款式咧，就可以俾大家追得上潮流又好，或者即係好似襯衫咁樣啊，左襯右襯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本身佢哋當地咧，亦都唔需要行嗰啲咁犀利嘅高速公路，所以佢哋亦都唔需要特登去到考慮有嗰啲咁強降水嘅設計咧。 這個都是歸於他們自己國家那個我們叫做礦產的，有沒有礦產出出產先、因為如果你全部靠進口的，那來計它當然是用薄一點慳一點就做多一架了嘛。還有一些這麼多 tips 呢，就說歐洲車以往呢全部是可以復修，就是什麼零件都好呢可以整得回的、但是呢日本車呢喺20年前開始咧、其實已經係全部更換件啦、即係冇得整噶啦。佢、一壞咗咧，你又換一件啦。咁呢一啲咧就係話大家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嗰個概念啊。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可以一路整得嘅，換句説話講佢係要襟啲咯。如果一路唔得嘅，甚至你最好換一架新噶啦。咁嚟計嘅話咧，換句説話講，佢嗰、那個long life 咧就會低一啲啦。 咁但係譬如日本車，咁我諗佢都應該係有佢嘅好處噶嘛。咁除咗係當然除咗佢嗰個外形係即係靚仔啲之外，仲有啲咩好咧？其實 嗱，佢個好處咧就慳油。 係 歐洲車咧，我哋成日講係好大隻。嗱，而家電車一樣啊， 係 唔講電車住。咁歐洲車咧就由於佢車重啦，同埋佢 long life 就比較耐啲啦。咁所以咧，一般咧佢哋用油量係大啲，同埋馬力係好大嘅。好啦。日本車咧，或者而家近代嘅韓國車咧，輕巧嗰啲，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是、比較上咧就係、是、慳油一啲，咁、咧而且咧即係話 最好咧，你三五年咧，你又換另外一架咧，又新款一啲啦。 嗯， 所以咧就講嗰啲揸車人嘅嗰啲叫做user friendly 咧，日本車咧就會係普及一啲。 明白，咁啊，所以咧大家自己選擇啊嚇。咁啊，至於個真係又安全啊，或者係防撞啊，嗰、那個效能係點啊，有冇啲咩測試報告咧？今日時間有限啦，咁我哋揾次機有機會再同 Ringo 傾傾呢個問題。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行劫案，凌晨十二点几，一个47岁男子在佐敦道和上海街交界，被两个年约30至40岁的男子用手袭击，并且被抢去一个载有25万现金的纸袋。疑犯其后登上一架的士，沿住上海街往柯士甸道方向逃去。警方接获途人报案之后到场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捕。男事主事后眼部受伤，但是他拒绝送院。警方在圣诞和新年假期期间，在新界北展开打击药后和酒后驾驶的行动，在区内多个地点设置路障，截查可疑的车辆。行动中，警员一共拘捕了19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1至65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药后驾驶、酒后驾驶等。其中6个人被发现为被通缉人士，除了一个35岁被通缉人士以外，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另外，警方在行动中合共向2633个司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并且对违例司机发出11张定额罚款告票，扣查一架怀疑非法改装的私家车，以及向4部车辆发出欠妥车辆报告。俄罗斯自元旦日起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总统普京说，俄罗斯今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将会继续致力于推进成员国在政治和安全、经济和金融、文化和人民交流三个重点领域的合作。普京说，要特别注重加强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和稳定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提升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扩大各国货币在相互贸易中的使用。另外，亦都要进一步促进科技、医疗保健、生态、文化、体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以及民间团体的互动。普京又说，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促进新成员和谐融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件影响，观咸道近住西营盘港铁站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牛头角道系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雅丽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现时咧去翻油塘方向嘅车辆咧系可以右转去雅丽道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都系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开始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兆康至到富泰村一段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晨啊，7:39，哇，今日好似冻冻地喎，今日唔知点解有种少少湿冻嘅感觉咧、 哦。我好似着得唔系好旧衫。 我都系、哦，即系要摆几件衫喺电台嗰度啊。 系啊， 因为我呢排弱咗。 系你弱咗系嘛？ 系啊， 希望 你见我而家都揽住颈巾噶。 系唔紧要啊，会好翻噶啦。系啊，病呢家嘢就2024年啊，冇病冇痛噶啦，大家精精神神，神光第一线。不过主持人咁样讲啊，叫大家添下衣啦。 冇错。 即系唔好话诶冻冰冰又唔着衫啊，抵冷贪烧伤咁就唔好啦。不过如果你系劲人咧，不妨咧做啲冻啲嘅嘢。话说系琴日系咁嘅，睇翻报章报道咧，琴日有呢个冬泳请力锦标大赛啊！ 哇，听到都冻啊！ 喺边度举行咧？浅水湾个， 哇，真系冻， 啲海水好冻 嘅。你估下有几多人参与？ 都有百零人啊嘛， 百零人船仔股百零人，小白咧。 冬季你讲多次， 我再讲呢个劲嘢嚟啊！元旦冬泳请力锦标大赛， 锦标， 哇， 有埋锦标两个字、 啊，有锦标就500多噶、啊， 500多系嘛？ 500多都系我心入边嗰个数嚟。 你都系谂， 不过我又唔想同佢一样。 系啊，你600咯， 600多、700多、 700。 系啦，700都唔中嘅，因为最后咧系有1100人参加嘅。全香港咧其实唔怕冻嘅人都几多吓。咁啊，第一咧，冬泳爱好者咧真系佢哋系西伯利亚人嚟，冬天的冠军啊吓。咁啊，咁啊，亦都系呢个请咧锦标大赛估系亦都会悭一悭你嘅时间啦。嗱，参赛者咧年龄咧介乎6岁至77岁 啊。唔系啊嘛，你讲多次系介乎几多岁话？ 6岁，你有冇听错？系啊， 6岁够胆跳落啲冻水嗰度，都已经勇气可嘉。 咦，真系你啲公子都可以。 我啲公子已经 fail 咗啦。 点解啊？ 屋企有一位8岁， 系啊， 一定要冲热水凉嘅， 一定。佢系点同你讲嘅？佢系点样同你讲要冲热水咧？我想问呢位师傅， 啲水冻啲啊， 系咪 啊？你知啦，有阵时嗰啲村屋咧，咁你冲紧凉嘅时候，如果厨房有人开水咧，咁你扯咗啲水噶嘛？扯咗啲水咧，会令到佢入边啲温度系不一样嘅。 哦，因为嗰啲储水式热水炉， 唔系储水，即系你其实你同一条水管你入去同一个单位，如果唔系你水务署卡唔到噶嘛。 咁、如果下边嗰层同中间嗰层 唔关事， 又唔关事，独立嘅呢个， 因为咧一条大水管咧就入去一栋嘅屋入边啦，但系一栋嘅楼宇啦，咁嗰一栋入边咧有三火嘅，咁三火嗰个位咧就分开咗三个水标噶嘛，咁我哋一个单位就一个水标啦，咁你一个水标嗰个用水量，如果我啲厕所开紧冇嘢啊，我厨房再开埋我洗碗嘅，咁佢咪会扯咗我哋嗰个水标之下嗰个水管嘅水咯，咁咪会喐到佢嗰个温度咯， 系啦，咁阿仔就会闹鬼啦， 佢又唔敢闹嘅， 爸爸你唔好洗碗，自己讲咗冲凉唔好洗碗噶嘛。 冻咗啊！ 系啊，咁佢有冇 好有趣 恶作剧咧？等你冲凉嘅时候，佢去开 咁啊， 房个水龙头 咧。其实咧，我哋屋企都好好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咧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啦。咁所以就算厨房要开水咧，开细啲，尽量唔好影响到嗰个洗手间用水嗰位人士。 呢个唔系问题，呢个情况嚟嘅。估计所有住村屋嘅朋友仔都会发生呢一个情况啦。 我就知道点解我突然间有一期啲水。又好啲，你就依家啲水，咦又咁冻嘅咧？ 哦，你唔知道有呢个问题嘅咩？ 我 知嘅， 我应该 估到 嘅。我喺度谂紧边个开水喉、 啊哦， 我就喺度成日喺度揾嗰。 你揾到噶嘛？最后揾到边个开水喉？ 冇深究咯， 我要深究、啊。 因为深究咧，我觉得会引发家庭冲突。 佢冲完凉就忘记咗啦，冲完凉个人舒服又 系啦，又开心， 即系仇恨摆低咗啦。 系啦， 咁啊几叻啊吓！嗱，讲翻呢个咧，冬泳啊嘅请力锦标大赛先，都系劲个卫生署署长啦，林。文健先生咧担任主礼嘉宾啊，亦都有咧、 哦、请力嘅卫生署噶， 系啊，仲有咧呢个中国香港咧体育协会 K 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啊霍振廷先生咧就鸣笛噶，即系、大霍生都要鸣笛噶，都去到个琴日呢个冬泳锦标赛，即系唔讲得少啊吓，咁啊最后咧由29岁嘅冼先生同埋24岁嘅黄小姐咧就夺冠嘅。咁啊，即系男女组啊，各有叻噶啦，咁样咁啊，有一啲咧就系第一次参加嘅啫，参加冬泳咧有5-6次嘅，其中一位咧就叫 Ruby 啊吓 ，Ruby 咧就同阿屋企人一齐去参加，佢话咧游冬泳咧开心。畅泳，亦都系 佢押韵嘅， 身体健康嘅迹象嚟。咁 系嘅，呢个我都相信游冬泳咧，系的而且确会令到自己嗰个嘅身体又会健康。所以咧，你话冲完热水凉咧， 系 有時有啲報告話係咁講噶，嗱個個人唔同噶。有啲報告就話到咧，你沖完熱水涼之後，再令到用凍水淋一淋自己嘅身體， 係 可以令到自己嘅身體咧會即係健康啲嘅，都有呢啲咁出現。 嗱不過咧，呢個就唔係由超長距離啦，即係由600公尺到啦。咁當然 公尺 話600公尺，哇都長喎咁樣。 係啊，都長噶。 當我哋睇譬如何詩蓓由200字咁樣，嗰度咪200咯，係 啊， 咁你咪自己計下計啦。咁總之咧個距離咧就係由中灣嘅泳灘出發咧。游到去淺水灣就做終點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 有冇啲咩 mission 嘅其實呢個 冇噶， 即係你 揸油 揸油 游得快，因為佢有請力嘅感覺咧，即係請力感就係鬥快咯，因為你救人啊嘛。 我就諗住佢會唔會去到某一個位，然後就好似嗰啲 game show 咁樣啊，你要攞啲嘢，係啦，或者有個假人嘅，大家就搶啦，你搶到個細路仔嘅假人，你就可能你回程嘅時候就快啲。你搶到嗰啲大件啲嘅咁你就慢啲咁樣，即係會唔會多埋呢啲活動玩？ 咁可能往後真係會咁樣發展。 咁樣講又幾好玩， 競技賽咁樣先得好玩。 呢個比賽都有一段時間，同埋即係見到都有即係政府嘅官員參加其中啦，咁都係焦點所在。 所以咧，我嗱都係我純粹個人建議啊，就咁聽完之後，佢應該整一個咧。而家呢個可以繼續嘅，呢個叫速度賽。 係係， 佢另外就一個咧，叫做請力嘅一個模擬賽。系啦，请拎模拟赛，咁就中间有啲障碍啊，游埋啊，跟住要带住个假人翻嚟啊，咁样。 阿白先生呢一样系可以嘅，因为往后咧呢啲比赛都会同世界接轨啊。嗱，睇翻咧，29岁嘅港队嘅选手咧，冼展廷咧，咁佢又攞咗冠军啦。佢话咧今次参加比赛咧就唔系攞冠军，嗱，以下落嚟咧，即系1月2号，大家俾啲正能量，大家翻工。佢系咁样讲噶吓，佢系话佢今次比赛咧系为咗认识自己嘅不足啊，提升自己啊。嗱，雖然獲得冠軍啊，但係咧佢對此嘅表現咧不夠滿意嘅，指自己嘅速度咧比較慢熱啊，希望未來咧能夠同世界級嘅選手拉近距離啊。 係， 哇，幾勁啊呢啲，即係你一月二號，2024年聽到呢啲咧，即刻覺得係我做得唔夠好。系啊， 佢睇到自己嘅不足， 我做得唔够好，我要做好啲。 系啦，佢2024年咧就可以有全年嘅时间，啱啦。而家都系二号啫， 系啊， 而家二号即系代表佢仲有360几日咧，佢都磨练自己。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嗱，呢个咧等下年啊元旦冬季请力锦标大赛咧。再同大家跟進， 好 放低呢份報紙先。而有一啲咧，普羅大眾可以參與一下，就係沙頭角咧第二期嘅開放計劃咧，琴日展開啦。首階段咧，容許每日最多咧1000名嘅遊客咧，通過網上申請禁區許可證咧，就入到去除咗中英街以外咧，整個沙頭角咧都要俾大家參加。 呢個我都非常有興趣。 我未去過沙頭角嘅，應該 係。第一我係有去有我住喺沙頭角附近啦。其實我嗰個位，因為我嗰個位揸車。其实兜过去咧，我谂十数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沙头角。 吓、啊，真咩？ 咁近咩？ 系啊，這個、你哋竟然唔知道啊？搞错啊！ 哇，震惊14亿人。 系、啊，所以如果我去揾阿瑞嘅话咧，揾阿李丽瑞嘅话咧。其实我谂15分钟到我去到佢。 哦，即系 Yu 姐都系住嗰度附近。 佢住都系嗰边附近噶嘛。咁、哦、所以咧，如果你话， 我 Yu 姐日日翻工都用好多时间，因为我印象之中、 Respect 啊、我去过一次沙头角，我谂起嗰阵、啊、时展翅青剑超新星有一次。即系我做仔嘅时候啦，入去拍嘢啊，跟住咧喺上水定粉岭咧搭小巴仔入去咧，都要搭7个字噶。 吓，咁、啊、都真系远、啊。 远沙头角系一个几远几耐嘅地方，同埋你上水定粉岭咧搭小巴仔入去沙头角咧，佢好多盏灯啊。 嗯， 嗰条直路 冇错，那个位系好远，所以有啲人咪会就系话黄牛山村嗰个位就好远咯。 系啊， 因为黄牛山村嗰个其实就喺嗰一带附近嚟噶嘛。 哦，即系如果啲人住黄牛山村， 系啦， 即系新个公 冇错，新个公村 远少少。 系啦，同埋居屋嗰度都有。 sorry， 小白，我问咧，如果喺你嗰位入去系咪快啲啊？就 系、 是、10几分钟啫，你嗰位入去， 系啊， 入到啊。 嗰度咧系山路啦，嗰、那个位就因为我去嗰个就咪经新林潭路咯。 但系可以嘅，即系唔使攞 permit 都入到去。 可以，即系例如附近有一个嘅口岸咪莲塘。口岸嘅，蓮塘口岸其實因為我屋企就喺八仙嶺嗰度嘛，蓮塘口岸其實喺八仙嶺後面嘅，咁、我如果你想我想快嘅話咧，其實我唔行粉錦嗰邊公路嗰邊噶，我可以直接喺沙頭角嗰邊就兜過去，其實都得噶，係、 哦、 啊，都係一樣快噶，安全車速嚟噶，我都係佢話行50咪行50咯。 我知道我冇懷疑你安全車速，不過我唔識呢條路啫。 係啊，嗰條路其實 OK 噶，咁但係嗰條路你一去到沙頭角公路嘅時候，如果我即係由呢一個鹿頸嗰邊一出去，我 右手邊就已經是沙頭角禁區咯， 係係 一兩步嘅啫，一出嗰度已經兩步已經是禁區嚟噶啦，跟住左邊嗰度就可以去翻粉嶺嘅方向。 好好嘅資訊提供喎、啊，小白呢一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啊，沙頭角就得一條路嘅，一定係好似頭先講粉錦，跟住你去到粉嶺嗰啲位有條路仔咁樣林蔭大道咁啊入去沙頭角咯。咁呢個係我自己 而家嗰邊啲路咧都多咗好多，意思就係話因為佢要開通蓮塘口岸啊嘛，即係香園圍嗰邊咧，咁所以佢哋無論一个高速公路的结构上面由粉岭点样回旋处又过翻过去啊，同埋好似我希望冇讲错，系咪龙山隧道定系有几条隧道咧，都系令到嗰度嘅路面咧系好行咗好多。 哦，咁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 系啦， 嗱，即系引大家入去沙头角嗰度，即系各区都有提振消费啊，讲啲正嘢俾大家去玩下啦，去睇下啦，或者即系主持人都系透过报章去睇到嘅啫。嗱，琴日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带队啦，咁啊，开放首日非常顺利啊，冇出现混乱嘅情况嘅。咁你话喂，沙头角第二期开放咧，有咩新增嘅景点咧？包括咧中英街嘅花园。咁虽然条街唔开放啦，但系中英街嘅花园可以开放俾你睇嘅。许愿瞭望台啦，应该系望到内地方面啊， 望到系啦，嗰度度度都望到内地啊， 系因为嗰度都接轨，接壤，我唔識用咩。 沙頭角反而喺深圳嗰邊咧，我就有去過，但我望到，咦，嗰邊就係香港嘅沙頭角喎，咁我當然入唔到去啦，係啦，咁但係就有望到過去咯。反而深圳嗰邊有望。 就仲有一個咧，叫模仿香港舊式火車站嘅一比一嘅火車頭同埋個火車站。 哦，有趣、哦。 咁我估有冇啲似大家可能拍民初劇嗰啲火車站，即係可能係入咗電視城入邊，或者去到乜乜影城。 可能有啲似大埔火車博物館嗰類嘅感覺嚇， 我都唔懂啊！即係有機會大家真係可以去一下咁啊！每日嘅遊客名額咧就係700名嘅旅行團嘅旅客啦，同埋咧300名嘅個人旅客嘅咁啊！個人旅客大家簡單啦，咁啊上翻去呢個警務處嘅網上服務申請平台咧，就申請啊呢個電子旅遊禁區咧證咧就可以噶啦。咁啊申請咧需時三個工作天嘅，你冇得話今日朝頭早申請咧晏晝去嘅。 嗯， 你譬如今日申請咧冇犀利，應該禮拜五啊，先去得到。 早啲啦，對人哋都有啲工程，有啲工序要做噶嘛。 咁大家又可以睇睇咯。咁啊，住喺沙頭角咧超過90年嘅李婆婆，哇！呢啲真係勁人， 即係出世就已經喺嗰度啦。 90年都 沙頭角人， 佢住喺嗰度超過90年， 係 咯。即係當然啦，佢一 本人應該 90歲咯， 90歲咯。 咁 香港出世嘛， 係香港啲長者們啲老有幾多長壽嘅？你都會好長壽啊！ 仲要佢係土生土長， 係啊， 沙頭角人 真係冇走過，好長情喎。 你都好長情，可能你喺大埔都住一世噶。阿孔婆到你100歲嘅時候，可能 有啲報道話孔婆婆100歲， 孔婆婆 住咗50幾年喎。 哦，你扮婆婆把聲幾得意喎！嗰個廣播劇可以寫你把聲咁啊。總之，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好去處嘅。 不過沙頭角講多一兩句啫。咁佢其實有個好長嘅碼頭嘅，嗰個碼頭就第一係景點啦。第二咧就係你入到去嘅時候，而家大家咪好中意彩虹村嘅。其實佢入邊都有一個小嘅彩虹村嘅喎。 哦，係咩？ 係啊，因為我冇入過去啦。不過咧，我喺山上面有見過，即係譬如上年拍鄉行港台嗰個鄉行山節啦，咁有睇過啦，又或者喺其他地方望翻過去沙頭角嗰邊，你會見到有一排嘅屋嘅，咁嗰排屋咧，我就目測嘅時候應該係得十數層咁樣嘅啫，唔係特別高，但係佢亦都有唔同顏色嘅，係、 哦、 啊， 咁又可以睇下啦， 都可以欣賞一下， 咁都係時候要入去睇，因為彩虹村都重建啊，即將 係啊， 咁所以你話要睇個小彩虹村，可能大家就要入去呢個警務處嘅網上服務申請平台入邊。去申请呢、這个系免费噶，免费申请呢个电子旅游禁区许可证，咁详情自己上网站咧了解更多啦。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特来暴雪，雪再飘过换寒暑。 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闸，尽其一生替领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卷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耐性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闸，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东得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窗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令人无奈，于任谁劝于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光第一线，船仔， 新一年咧，大家都会有啲新嘅愿望嘅。嗱，我咧就希望可以翻工更加顺利啦，有更出色嘅表现啦。嗱，不过唔知会唔会有 依家已经好出色噶啦。 哇， 再出色啲啦，等待你。等待一个2024更好的空翼船啦， 系啦，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啊可以唔使做嘢啦，可以退休享受生活。 我退啦，谂住五年之后退休噶啦，储紧钱啦，我已经。 哇， 你已经够啦， 唔得噶，退休要几千万呀，我而家得几十蚊咋，我有得几十蚊。 我唔信。点会得咁少啊？ 几十蚊变几千万嗰个赌合嚟嘅， 嗰个系咩？梁朝伟讲啊，点样十蚊变十亿啊？系嘛？你话笃一笃佢，攞只手指笃笃笃咁啊吓？喂，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呢套港产片，几有趣嘅啊！船仔交翻俾你讲先。 系啦，咁大家都知咧，香港人系好中意翻工嘅。咁原来咧有一个内地嘅女士啦，佢咧就总之佢就辞咗职啦，裸辞咁样。咁佢嗰陣時咧就話啦：，哇！我以前咧，哎呀，真係翻工翻得好辛苦啊，好似攞十幾年咁。我而家終於辭咗職啦。佢嗰個變化係個樣啊，由一個好潮水啦，變咗一個靚女。法令紋咧，佢本身法令紋好明顯嘅，搞到而家咧辭咗職啊，因為佢開心咗，佢又少咗啲皺紋啦，氣質又提升咗啦。佢辭咗職8個月啫。 佢就话啦，啊，而家以前素颜嘅时候咧，就哇真系好好浮肿啊，法令纹啊，嘴角纹啊，所有泪沟都好明显啊，咁样。而家突然间靓咗好多， 系。 咁当然第一下大家就有谂啦，喂，你系咪 P 图噶？哦，即系你。 但系佢有冇得开饭啊？ 系啊。 我又唔知，我又唔知喎。 为生活，为生活， 为生活嘅嘢，虽然第一先啦。 嗱，虽然佢靓咗好多啦，但佢生活 你靓咗都要食饭噶， 生计不保啊。 佢系咪做网红嗰啲啊？ 喂，唔系，可能知点解？我佢话咧，佢以前咧系因为好辛苦啊做嘢，佢系咁食嘢。而家咧，因为冇压力咧，佢开始减肥 啊。哦，系啊， 呢个都系 少咗嘢。 呢个佢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咧，就系好多时大家翻工翻得辛苦，会用食咧去到抵消咗嗰个压力嘅，因为食咧，的确你食嗰下又好开心嘅，于是乎你就慢慢身体就会话俾有个息怒俾自己个脑袋知道，你食啊，你唔开心你有压力你就食啦咁样。好多香港人咧唔知道自己原来用食去到逃避咗呢，或者去到抵挡呢个压力噶。 系啊，所以其实翻工唔紧要，最紧要食得放松自己，咁就靓靓啦。 早晨，早晨啊！1月2号啊，2024年啊，新嘅一年啦，第一个交易日，当然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新年快上， 新年进步，新年进步， 系啊，咁啊，希望今年咧港股啊胜旧年啦，咁啊，真系唔好用继往开来啦，因为咧上年啊麻麻地啊，唔好继往啊，最紧要咧就自己升上去啊，最紧要上翻20000点楼上咧，散户股民就 happy 开心啦，好啦，嗱，交俾 Kenny 去讲下啦。今年第一季啊，唔好讲全年嘅预测字啦，即系第一季，即系1月到3月度，港股有冇机会咧平稳开局咧，以至咧就系终止上年嘅一啲跌势咧，咁样短线有冇机会又尝试一下18000点楼上，譬如上去19000点，以至头先主持人讲，即系有机会头三个月掂一掂个20000点，等大家 happy 下，唔止过新历新年，仲过埋农历新年咧 ，Kenny 一次过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嗱，理论上今年个主题方面咧，就比旧年系好啲嘅，因为旧年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就系好大程度上，我哋香港都面对紧呢个系美国一个系大幅加息方向上边嗰个系债周期啦，咁啊，所以令到港股方面咧就几重夹击啦，第一就系加息因素啦。第二就係中美關係啦，第三就係內地經濟方面嘅復甦就係比預期慢啦，咁幾樣嘢加埋咧，都係影響住港股上面嘅表現嘅。咁但係起碼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係即係議題方面咧，就係息口啦。咁起碼今年咧就可以係即係叫做解決得到息口嘅問題。咁相信美國減息嘅機會相當之大啦。咁最主要都係睇而家減幾多次咁解嘅啫。咁所以變咗嗰個息口方面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一個不明朗因素除去咗噶啦。咁就對於港股嚟講咧，我相信會比舊年係好啲。咁但係咪完全係解決曬所有問題咧？咁我相信又唔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面對緊一個係即係美資上面嘅缺乏嘅問題啊嘛，資金。咁而美股上面嘅話咧，究竟係咪都仲會做好咧？好多人就會擔心啫。美國方面咧，其實股市升咗好多咯。我哋之前成日都講話美股方面咧，就係見頂啦，即係估值好高啊。咁嚟緊呢個今年係咪繼續都係會好咧？咁我相信美股都係會比港股係好，因為點解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舊年嗰個係美國嘅加息潮咧。 令到大量嘅資金咧流入咗呢個係美國嗰個貨幣基金，即係而家咧就係新增嗰個貨幣基金方面流入咧係講緊過萬億嘅美金。反而調翻轉你睇翻咧，其實美股雖然升得好勁，但係流入去嘅資金咧都係1000億度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如果當嗰個加息周期完啦，開始減息嘅話咧，呢啲 money market fund 嘅錢咧就會流翻出嚟嘅。咁好大程度上嘅話咧，都會去美股市場。咁所以都會支撐得到美股方面咧，今年都唔會太差。 係咁啊，嗱，1月2日咧，港股開局咧可以輕鬆少少啊嚇，因為就未開自己8:00。Kenny 過假期嘅時候有冇留港消費啊？有冇睇下香港？哇，真係人都幾多啊！特別係放煙花咧，今年咧嘅煙花特別璀璨。啦，耀目啦，又好多游客嚟啦，咁样咁啊，你有冇都感受一下 ，Kenny 吓？ 咁啊，始终今年系疫情之后咧，就第一个系一个正全面复常嗰个圣诞节，同埋新历新年啦。咁啊，同埋传统上嚟讲，我咁相信就内地朋友咧，对于香港过圣诞节啊，或者系元旦方面咧，个气氛就会比较系真系睇好啲嘅。咁個春節咁可能就內地氣氛就重啲一下，但如果你話係即係呢個係聖誕節嘅，咁我相信香港係優勝之處嘅。咁所以變到我都睇到就係即係喺譬如中環啊、銅鑼灣方面啦，其實都真係多咗啲內地朋友嚟香港玩咯。 咁與此同時就希望百業都興旺啦。唔止股票掂啦，即係連電影票房都掂啊！近排咧有套戲都係關於即係。一个七八十年代一个股票嘅大嘅事件啦、啊，都系上咗国际舞台啦。咁阿伟仔同阿华仔啊，都系有演出啦。Kenny 有冇睇下？即系睇下呢个历史嘅演变啊？ 有啊，因为嗱，依个真系。比我入行再之前好多噶啦，即系我反正系我哋嗰啲行家前辈咧经历一啲真系超级大时代嘅时间嚟噶。 系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大家即系如果欣赏呢部电影，又可以睇下即系香港嘅股票市场或者香港资本市场从前系点，依家系点咁啊？确立咗制度之后好多乱局都未必会咁样出嚟啦，啱唔啱啊 ，Kenny？ 我相信就系、是即系资本市场嘅发展就系咩嘅？即系要嗰个系经验啊，同埋经历。方面咧就慢慢去翻 tune 嘅，咁當然即係初期可能就話多啲係唔同嘅一啲即係投機炒賣啦，咁慢慢就會健康化咗嘅。 咁健康係好事啊嚇，咁如果要去睇下啲賭咧，就要過澳門嗰度啊，咁睇翻澳門全年賭收咧就有1830億啊嚇，咁都有彈升嘅，彈升到3.3倍啦。咁睇下灣區入邊嘅兄弟城市啊，包括澳門啦，咁都做生意開始都做得好翻起。上嚟啦，咁啊，嚟紧呢一年咧，澳门博彩股啦，或者叫澳门娱乐股啦，有冇机会成为主题咧？因为上年咧，其实佢哋都有啲反弹嘅，特别系啲赌业巨企啦。不过你话反弹力度咧，尤其是到年尾嘅时候咧，又好似争跌跌咁样。今年有冇机会成为焦点嘅板块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嗱，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澳门赌收方面咧，全年1830亿啊嘛，咁你1830亿嘅话咧，咁你除翻12个月啦吓，咁就即系每个月152亿度啦。咁每个月150亿嘅话咧，咁其实除翻日均系几多咧？咁除翻当30日计嘅话咧，就5亿几嘅平均。咁如果你睇翻喺疫症之前嘅话咧，其实澳门嗰个日均赌收嘅话咧，就最理想有8至9亿嘅，咁平均都有呢个7亿度啦吓。咁其实你睇到啦。嗰個數字方面咧，仍然都係比起疫症之前上面嘅水平咧，就係、是、有啲距離嘅。咁但係你睇翻人流啦，人流方面咧就係、是、澳門旅遊局方面咧都有公布到4月聖誕訪澳嘅人次咧就係、是去到45.6万，其實係超過疫情嘅喎。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喺節目就講啦，就其實澳門咧博彩市場會有個新常態咧，雖然人流啊。或者入住率啊，或者酒店房租都已經去翻疫情之前，甚至無有過之而無及不及。咁但係咧，就始終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嗰個係博彩收入方面咧，未翻得到去。咁呢個就係出現咗個新常態嘅情況喺度。咁所以你話譬如好似呢個係以翻銀娛為例啦，咁個股價其實由低位咧39蚊咧都升翻啲上嚟，但係咧其實佢遠遠咧仍然低過之前最高峰期80蚊嘅喎。咁就好多投資者就會覺得好奇怪，咦？都人流啊，或者係啲酒店嘅入住率都翻翻去疫情之前水平啦，點解會去唔到80蚊咧？咁呢個就係嗰個 分上太易带嚟个估值嘅调整嘅问题咯。 嗯，可能散户咧都要睇睇或者观察下头先 Kenny 讲啊，重中之重就系、是、喂，究竟嗰个收入可唔可以回复翻疫情、全面回复先？咁依家都系回复翻疫情前超过六成水平啫，都未达到 100%， 咁可能达到 100%， 即系睇下股价都有机会跟翻行啩，系咪咁样去睇咧 ，Kenny？ 我觉得就未必咁快可以达到呢个水平，因为始终个玩法唔同咗嘛。你谂下，其实好简单，诶，从之前嗰个系澳门博彩生方面啦，其实好大主力上系靠呢个 VIP 啊，靠呢个系啲中介，即系所谓嘅搭马嚟到去带嚟嘅客嘅推动 啊嘛。大豪客啊，嗰啲 当中背后涉及好多系 credit 嗰啲系即系信贷嘅嘢。咁但系而家个玩法系唔同咗，咁即系等于好似股票市场方面啦。咁如果你系炒得劲嘅，靠孖展啦。咁如果你话唔俾炒孖展嘅，咁其实你真系会影响成交量嘅。 系咁，所以散户股民咧都要多做功课，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同你倾偈，拜拜。 拜拜。 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想这样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呢？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箱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老歌唱着，下雨了，雨又停了，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时间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前往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无视战与斗，寻常你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大家讲下啦， 系 新嘅一年 点啊？ 乜都加，人工唔加。咁如果你系嗰啲公共房屋嗰啲停车场咧，咁啊新嘅一年又加停车场。钱咯，系啊，咁啊，大家要量入为出啦吓。 系啊，电费都加噶，其实电费都加噶。不过咁啱系因为嗰个燃料价格下调咗，所以望起上嚟就变咗减啫。 系啦，咁啊，四月一号就垃圾征费啦。咁嗰个应该会到时再揾多啲唔同嘅资讯，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 系 点样可以悭翻啲垃圾嘅费用啦？因为如果你即系下下都要抌咁多嘢嘅，咁你要过一个减悭钱嘅生活模式系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你下都系食外卖，咁嗰啲外卖啲盒系点样去帮你，即系可以摆到落个垃圾袋咧？ 系啦系啦，其实而家咧，我每一次即系执垃圾嘅时候咧，即系执屋企嗰个垃圾袋咧。我都系已经开始要教育大家，即系家人啦，点样可以 教育埋船仔同我啊？还点样教育开？即系如果你系懂此道者，不妨教育。 好简单嘅啫，好简单嘅啫。大家有冇玩过俄罗斯方法？ 有。 其实就系俄罗斯方法嗰个道理。你将你点样砌个底啊，冚晒落去每一个嘅空间，你用到尽嘅话咧，即系特别系嗰啲。 我知，即系旧时我哋僆仔喺披萨铺咧，食嗰个沙律自助嗰个嘢， 其实 可以冧到咁高。 沙律巴。 你就好似你每一次执垃圾嘅时候，你都系好似冚一嚿嘢咁样，你冚到佢凸凸掂，你按照翻你嗰个嘅垃圾袋嘅 size。例如，如果你真系有啲外卖饭盒嘅，咁你外卖饭粒你咪个盖咧，你咪剪开咗佢，然后搭搭到你用到用尽晒个胶袋，你唔好成一个饭粒入面空嘅，再搭多一个空嘅，其实系好嘥位嘅。 只要咧，你譬如两口子咧有两个饭盒咧，我估你细嗰类啊，嚟紧垃圾征费之后细嗰啲垃圾袋咧，其实大概系四个饭盒到啦，或者八个饭盒到就已经占满一个袋噶啦。 所以你 如果你唔识头先小白嗰处理方法啦， 所以你就要将嗰啲饭盒咧就剪开佢，然后就攞水冲咗佢，因为你会放翻喺个厨房或者你自己屋企嘅位置噶嘛。 你要储埋一抽先可以抌出去嘛。 跟住你就已经可以咧就收喺嗰个垃圾袋入边，就搭住佢。然后个垃圾袋咧。仲有相當之多嘅空間咧，係可以俾你愛嚟擠其他嘅垃圾，跟住先至擠到滿先再綁口嘅。 有好多家庭咧，原先冇諗住請外佣姐姐嘅，自從四月一號之後咧，佢哋都可能要咁，因為其實。讲真嘅，多咗好多工序。头先小白咁样讲，系处理得好好嘅，真系要俾啲掌声小白。但系你唔系个个屋企都有时间去处理，即系譬如两公婆出去做嘢，咁你边度仲有闲情日志去再去 suffer 呢一件事啊？ 所以咧就嗱，我屋企都系我两公婆都做嘢啊。咁咪我做咯， 姐姐嘅你， 我姐姐反而唔识做，我就想带出呢样嘢。 你点解唔教育姐姐做呢一件事咧？ 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咧，嗱，我屋企个位啊，佢根深蒂固就系垃圾就系咁抌，即系譬如嗰啲樽啊、嗰啲罐咧，你明明可以有啲位你嚟回收嘅，又或者饭粒你明明可以将佢剪开佢嘅，或者某啲垃圾你明明可以 揼扁佢， 系啦，将佢压缩咗佢嘅，佢哋从来都唔会嘅。佢哋就算一个好大嘅盒咧，佢就咁个盒原封不动，个盒系好大嘅 size， 就咁放咗落袋嗰度，然后个袋咧就压咗相当之多。多嘅空間， 呢個嚟緊普遍香港人都係咁樣嘅，所以你即係譬如話聽我哋節目， 温馨提示啊， 我哋嘗試去揾多啲嘅資訊，或者睇下有冇啲 skill 啊，或者有啲收納師，我唔知呢啲可唔可以幫得到手，即係幫大家慳得個錢。 所以大家 如果係大家既然有垃圾，不如試下源頭減費啦，索性 呢個肯定係㗎啦。 但你個重點係，好多人你唔通真係仲可以攞住個飯壺去買外賣咩？ 其實而家都多咗喎。 啱啊，但係真係唔係間間餐廳。 厅都容许呢件事发生嘅。 我谂迟啲会多好多啦。 如果你去美式快餐店买薯条，你 嗰啲就真系难啲嘅。 但系咧，我想讲咧，即系点解我无端讲呢个题目咧？用多一两分钟讲，其实咧，美式快餐店啦，一个英文字母嗰间，你知我讲边间咧？已经开始加价啦，全线产品咧系加$1嘅。 系啊，我知道。 咁所以即系平均加幅系 2.6% 啊。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想啊，即系悭翻少少钱咧，你话诶、哎，不如食个薯条汉堡包咧得唔得？咁但系咧成本都系上涨嘅，咁佢哋都系加咗价嘅咁样啊吓。咁所以 预期俾优惠，不如减价啦，都系呢句。 我都系咁样觉得， 系嘛？ 我都系咁觉得。 有冇歌城嗰只歌全可以播下？ 加价热潮咁啊，同大家一齐跟进下呢啲加价嘅情况啦，往后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罪，案件押后到今朝，继续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预料将会正式听取被告答辩，控方亦都会宣读开案陈词。朝早在法院外大约有20多人排队等候入大楼听审，附近一带有警员驻守。本案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法庭早前处理法律争议，并且裁定其中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没有超出法定检控时限。警方在圣诞和新年假期期间在新界北展开打击药后和酒后驾驶的行动，在区内多个地点设置路障截查可疑的车辆。行动中警员一共拘捕了19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1至65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药后驾驶、酒后驾驶等，其中6个人被发现是被通缉人士，除了一个35岁被通缉人士以外，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元旦假期三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亿3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5倍，较2019年同期亦都增长9.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97.3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5.6%。假日期间，城乡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参与氛围浓厚，音乐节、演唱会、屋企人和亲友集体出游趋于增加，冰雪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旅游休闲亦都从传统景区转向城市公园和主题乐园，而中老年群体、农村居民、中小城市居民出游意愿亦都上升。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部话，元旦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超过1.2亿81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8.4%。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近岸在元旦日发生7.6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气象厅已经将日本海沿岸的所有海啸警报降级为海啸提醒。石川县轮岛港观测到浪高超过1.2米的海啸。地震之后，轮岛市有大约50宗房屋倒冧报告，有人被困。市中心的河井町发生大规模火灾，有超过50间住宅和店铺被烧毁。能登町和株洲市亦都有住宅在地震之后起火。石川县和富山县有超过36000户停电，部分受灾地区亦都停水。受到地震影响，石川县和新息县各有核电站发生燃料池冷却水溢出的情况，当局说冷却水没有泄漏到核电站外面。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41.27， 瑞士法郎 0.843， 加元 1.324， 人民币 7.102， 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104， 澳元对美元 0.6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2063.59 美元，卖出 2063.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喺九龙区佐敦道汇民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有封路措施噶。咁呢一个交通意外咧，主要咧就影响咗佐敦道啦，去翻擎天半岛方向，近住汇民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广东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佐敦道汇民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呢个封路措施咧，主要就影响咗佐敦道啦，去擎天半岛岛方向近住汇民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广东道。咁另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啦，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喺港岛区受突发事件影响，搬咸道近住西营盘港铁站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就系搬咸道近住西营盘港铁站啦，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喺路面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啦，至到御龙山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系有爆水管，牛头角道来回方向啦，近住雅丽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啦，雅丽道去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牛头角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五场，今次有平时举哑铃又举吉他嘅佢啊！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Michael C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月6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电台节目。 I started makeup because it was my way out of my anxiety, my depression, my negative self. I've been through a lot in my life. Basically, colors were my way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nd achieving what was lacking in my lif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今日做嘅嘢就系缅怀一下你嘅童年回忆啊！ 哦、回想翻， 冇错啊！嗱，大家童年都系。都我會覺得大家童年都應該諗起啲開心嘅回憶啦。 係喎、 哦，咁新一年梗係諗下啲開心嘅嘢啦。 有喎、哦，有好多添、哦。係 喎、哦， 都唔知點樣去到由邊度講起啊！因為童年咧有好多嘅回憶就係例如喺遊樂場又有啦。 係啊，我記得遊樂場 有啲係食物嘅又有啦，旅行嘅又有啦，調皮嘅嘢又有啦。受傷嘅又有嗱，而家譬如我細個有一次同屋企人咧翻印尼，因為華僑嘛，翻印尼玩嘅時候咧、嗯，其實有一次我都撞爆咗只腳趾噶，咁、 哦、 嗰次咧係啊，咁嗰次最後尾都係要捱咗個成個月咧個傷勢，跟住就最後都係翻嚟香港嘅時候都係要做啲小手術嘅。 哦、 嗯，咁呢個係 都大 係啊，但係呢個回憶咧對我嚟講，今日咧係反而我又冇乜覺得係痛苦，係 係， 反而令到我覺得咧係人生。系嗰阵时上咗课， 嗯， 系上咗课，有啲有啲嘢系唔可以玩得太尽嘅，有啲嘢可能要做得好啲嘅，系啦。咁我觉得都有，我自己都有几多回忆，谂下谂下都系同印尼系有关嘅。谂下谂下嘅时候，例如同啲表姐去到整嗰啲新年嗰啲糕点啊， 系， 哦，好食啊，系嘛？ 系啊，印尼嗰啲新年嘅糕点，有一只叫做巨棒結啊，佢白色一嚿咁樣嘅，跟住就我哋用啲麵粉整完之後啦，咁你知道我哋華僑咧就特別中意整福祿壽， 係係， 好啦，跟你就擺喺個焗爐嗰度焗焗完出嚟之後咧，成嚿就好鬆嘅，一包入口入邊咧，成個變咗一聲就變咗粉嘅，係啊，甜甜地嘅，我寫得好多呢啲回憶，就同表姐都好開心，咁又有同表妹一齊玩啦，咁細個坐喺個表妹屋企個 sofa 嘅時候咧，嗰陣時真係我諗得十歲到嘅，咁、表妹又係得嗰幾歲，六歲六七歲咁，但係佢就好中意遊嗰啲指甲嘅，咁、我咧就坐喺度。嘅時候，佢就拎咗我呢個男人嘅嗰陣時細路仔啦，佢啲手指，佢將十隻手指咧， 係 油曬佢嗰啲咩貼曬貼紙啊，黐曬鑽石啊，我嗰陣時可能瞓緊晏覺，一起身就哇咩事啊？呢啲都係幾開心嘅嘢。 我細個都好中意玩呢啲貼紙咯、我特登買嗰啲，即係而家多咗好多，真係俾小朋友玩啦、然後係啱你指甲個 size 嘅。咁嗰陣時我好中意冇嘴嗰只貓嘅，即係十隻手指全部黐曬。 哇！ 同埋我最想玩翻咩咧？我好想玩翻馬騮架。 哦， 我以前 馬騮架。唔知道有冇咧？我上網揾下先。 以前咧係多咗好多，唔係我以前 哥哥帶你玩一次。 哇！你咁樣講即刻，因為以前細個咧係真係見到馬騮架即刻走去爬，然後爬曬玩幾 round 咁樣嘅。而家咧你大個咗嘅人咧。你高噶嘛？ 啲、 小朋友嗰啲馬騮架其實係你掂到識掂到個地。 唔知我入唔入到馬騮架入邊咧？捐唔捐到入去咧？而家 捐到嘅， 係咪啊？ 歐洲嗰啲咪得咯。 哦， 依家北歐咧仲有好多馬騮架噶，係咪先？ 我揾下香港馬騮架喺邊先。 香港我 嗱我唔要成網啊！ 我知 道我唔想玩成網， 但 係我都唔想要成網、 難少少嘅，因為依家好多嗰啲叫做安全嘢啦，咁啲細路仔都唔可以擒到咁高啦，所以有好多。不同的考量的，不过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爬这些钢架，即或者调回转头那些，就算成网呢都可以爬到塔顶。 是啊是啊是啊， 好癫啊，那个塔顶真的超高的， 是啊， 如果你稍一不慎线手跌下来，那么都几伤的。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些都是些我们成长的集体回忆啦。即是1月2号虽然呢就2024年新的一年开始啦，但是就大家都可以怀缅一下过去啦，因为怀旧呢都是很正的，好等大家返工之前有时想一下这些甜丝丝的回忆呢，令到你啊今年呢做嘢都充满正能量啦。嗱这个时间呢当然交给嘉明和李嘉仁医生去睇晒我们的健康的情况先。 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 上次讲到哇，真系想听都听到气咳咁滞啊！原来 就系讲就讲到气咳 咁犀利咯， 我哋讲就系讲气咳啊。 系 吓，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唉，赶住喺呢个广播度走上嚟，冲到去嘅，冲入直播室。 吓。 讲到气咳、，exertional breathlessness 系、真系想嘅，系真系运动得好紧要啊！ 上气唔接下气嗰种，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我哋通常啊睇医生，系啦，医生啊，我成日都有条气唔顺咯，咁梗系问你， 又激亲你啊？ 啊，咁啊激亲啊，一笑置之啦，最紧要。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啊一定问你究竟系坐喺度好静静啊，好似我哋喺直播室咁啊？好静静坐喺度啊，然后瞓觉嗰阵时候咧，有冇咁样嘅气促啊？咁样嗱、如果系譬如我哋话肺部嘅阻塞性病咧 ，COPD 咧，佢咧就主要系喐动嗰阵时候行得快啲咧，就会气促啊。咁夜晚瞓觉咧啊，或者唔喐咧，就少啲咁样嘅气促噶。而呢个哮喘咧，亦都有气促。咁但系佢哋气促咧，第一运动员嗰啲有啲气促啊，运动完毕一阵啦，好多时候咧半夜三四点钟，当我哋嘅心肺系最差嗰阵时候咧，佢就会促醒啦，咁、那个肺部咧就好似好紧啊咁样，有啲咦咦咁嘅声，嗱呢啲系哮喘啦，咁啊但系好得意，你会发觉如果有啲人我哋讲过头先嘅所谓肺阻塞性嘅病啊，又或者系心脏有事啊，有啲心力衰竭咧，佢咧好多时候咧坐高啲，枕头垫高啲嚟瞓喎。点解咧咁样啊？佢瞓平咧就好辛苦啊！因为一个人我哋一瞓，所谓瞓平啲咁多咧，你个横隔膜以下嘅器官咧，因为瞓平啦。佢就向上怼一上，移咗上去，压住个横隔膜，压住个肺啦。咁咧就你个肺咧呼吸咧又会困难啲。如果你坐起身咧，地心吸力嗰啲落咗啲咯， 拉翻松啲个空间。 系啦，冇错啦，拉胸膛咧，咁又会舒服啲。所以点解有啲人问你使瞓觉使唔使两三个枕头咧？就系咁解啦。好啦，如果你平时啊。嗱，我哋以前又好兴问噶啦，七几年嗰时候医学院，你一定要问佢，哦，你觉得唞气唔顺，你上到几多层楼啊？咁样。 哦。 嗱，呢个有啲问题，而家呢样嘢，因为而家啲人都唔行楼梯嘅。 搭 lift 多系嘛？ 一层都搭 lift 嘅，咁你真系唔知道佢点样啊？你叫佢搵行楼梯啊，佢真系拗下头，我都冇行楼梯，系嘛？咁呢个系一个问。即系睇下你个心肺功能点样，而家就唯有咧就行平路啦。你行平路行得几远啊？ 我唔行平路，我搭车。 搭车由一台行到二台，究竟有冇做啊？出门条走廊，唔系我去到后边交通嗰度先起速啊。咁样咧就睇你几远啦。咁啊。主要咧就系睇下，譬如你系哮喘，咁你越行得远咧，梗系越容易气促啦。如果你嘅心肺有事咧，又系一个好常因为运动行得远咧就气促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根本系唔行得气促嘅咧，话又好呢个咳冇乜痰嘅话咧，呢啲就系肺纤维化嗰啲病症啦。睇睇你嘅养分够唔够啦，而家夹一夹手指就知啦。有冇需要照肺啊？使唔使做个心电图？心有冇事啊？咁样呢啲去睇睇，究竟呢个因为你运动啊、行动而气促咧，一定要搞清楚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哋啱啱先几个礼拜讲过啊，突然间你个神经好紧张啊，咁嘅气促。神经呢啲咁样神经。影响至到你气促啊，深呼吸嘅话咧，通常你可能呢个手指头啊，可能口附近咧有啲痹痹地嘅，好似系吸唔到气入去啊，或者手指咧手嗰度都揦埋一嚿咁样嘅，呢啲咧就多数系所谓精神上影响到嘅。咁啊，仲有啊， 如果有啲人咧，就佢专系佢系已经系呼吸有问题啊，好易气促。呢排话俾你听，佢一起身个头好痛。 哦， 啊，一起头痛咧，嗱，早晨嘅头痛，我哋以前讲过啦。如果个脑啊真系有事啊，生瘤啊又会啊。但系咧，如果你个肺有事，令到你嘅二氧化碳积聚起咧，咁样又会令到你呢个呼吸呢、這个。唔係幾好啊，有啲上嘅衰竭咁樣咧，佢又話會有朝頭早頭痛嘅， 啊， 咁啊另外仲一種咧，係又係朝頭早頭痛嘅咧，係就係肌肉有病啦，譬如呢個有啲人嗰個彎腰啊，嗰個所謂駝背得好犀利啊，又或者嚴重嘅咧。就是、肌肉呢個衰退啊，啊，所謂冷凍人啊嗰啲咧，令到嘅係二氧化碳積聚，呼吸唔好，又係會朝頭早起身咧就頭痛， 啊， 咁所以由一個呼吸唔暢順，影響到全身咧，都係有影響嘅，所以我哋身體健康，乜嘢都要健康，啊，調氣順咧，呢啲就好緊要嘅， 係啊， 咁啊。啊，刘刘又想讲一讲啦。新年咧，我哋个个希望食多啲嘢啊，啊，即系所谓健健康康。但有啲人食极都唔肥， 系啊， 食而越嚟越瘦咧。但呢个小心啦。第一时当然咧，我哋年纪大咗又会啦。啊，如果你个心肺有事咧，又系会。仲有咧，如果系有啲癌症嘅病人咧，佢又系会有呢个事，食极都唔肥，越嚟越瘦。点解咧？而家咧，我哋发觉咧，唔系净系食肉问题，无论你俾咩营养佢食啊，啊，但系做咩运动啊，都系肥唔到嘅，只会越嚟越瘦。而家我哋发觉咧，有一个因子 gene 有个 gene 叫 ectodysplasia A2 receptor 呢一个咧，系主要咧系呢一个咁嘅因子咧，系令到肌肉萎缩嘅。 哦， 啊，原来呢个因子，咁我揾到呢个因子咧，咁而家我哋有啲研究啦，而家研究紧，我哋有冇嘢可以影响对付呢一个因子，令到佢唔呢个活跃咧，咁个人咧就唔会因为病咧越嚟越瘦啦， 系 呢个最新嘅发明之一， 真系犀利啊！ 系啊， 科技同埋医疗都真系非常之厉害，每日都有新发现， 系啦， 唔该晒小明， 唔使唔该。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掉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似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你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想拥也许必先弃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车泪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 他的名字是 MC 张天赋，有这首作品叫做《救命稻草》。 在刚刚过去了的元旦，我们看到很多大城市他们怎样去到倒数迎接2024年。今天1月2号我们看回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些很古怪迎接新一年的方法的。到底怎样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睇得印度咯，大家都想开心过年啦，偏偏印度人就喜欢喊住过年噶。踏入新的一年第一日，印度人不准发脾气。在印度某一些地区，不单止不会庆祝新年，而且还要禁食一日噶，亦都要大家互相拥抱大喊。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印度人的角度，元旦是代表岁月催人，人生苦短，所以听起上嚟要喊咧，好像不是那么难。巴西方面咧，传统啊，除夕嘅时候，佢哋一听完新年嘅钟声一响，就会攞住咧火炬去到登山嘅，寻找象征幸福吉祥嘅金华果。不过更加古怪嘅就系当地某一啲嘅村落远少少噶啦，亦都流行扭耳仔嘅古怪习惯嘅。指墨西哥咯，年尾嘅时间就要忍住笑，呢个系佢哋当地人古怪嘅习惯嚟噶。除夕之前，竟然间你就要忍住笑。 陌生人的想法就是笑声笑声会赶走我们的运气，如果在过一年之前五日都不笑过，新的一年就会带来好运了。再望埋意大利，在意大利的南部除夕的时候，大家都会将旧的屋企不用的一些物品，甚至乎电器啦、杯杯碟碟啦，由窗口那里抌出去的。当然他们住的不是高楼大厦啦，还有下低确保无人才得的，象征着弃旧迎新。至于捷克方面，传统流行在除夕的时间将苹果切开两边，然后就看看入面到底那个甜度的形状是呈什么图案。例如呈现十字形，即是代表出年的运气麻麻地，如果是星形的话，就代表出年一定会幸福了。那就啱啦，那我买啲最甜的苹果，一切的时候入面咪一定有粒星在这里。2024年希望大家个个都开开心心啊。 将近九点钟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啦，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啊，究竟港股咧一开市会点去走向啦？咁啊，睇翻啦，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高水30点嘅，今日咧有机会都迎嚟即系叫做升市开头啦，咁都系即系传统嚟噶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升市收尾啦？咁大家就要睇住咧个别股份嘅一啲唔同嘅发展啊。咁你话总结嚟讲啦，睇下。美国个市啦，咁啊，道指方面啊，总结2023年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全部升嘅，咁啊，道指咧升13.7% 吓，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4.5%，至于纳指咧升得最多，升咗44% 吓，咁啊，亦都三大指数咧都有上到一啲年内嘅高位，讲紧喺上年啦，或者一啲历史嘅高都 hit 得到嘅，咁啊，讲紧就系佢哋嘅2023年，咁港股点睇咧？咁港股咧？头先即系阿欧咧，都帮大家喺各份报章揾嚟唔同嘅股票名家咧，咁都预测今年港股咧应该都会平稳开局啊，咁有机会稳步上扬嘅。咁究竟系咪实情系咁咧？咁啊，大家就要观察住今年2024年嘅港股表现啦。嗱，呢个时候咧，不如都呼吁下电话先啦，好嘛，小白吓，1872388， 系啊，1872388，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个传统嘅。呢、这个传统咧就系揾一本嘅记事簿，咁啊有晒嗰啲年月日噶，咁啊会 mark 低咧就系大家嗰个嘅嗰个嘅叫做点唱啦咁样，咁啊发现呢一本嘅簿咧，今年2024年嗰本簿咧系仲未开斋嘅、哦，因为寻日我哋都有空中点唱啦，冇错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大家就可以快快脆咁啊成为我哋呢一本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簿入边嘅第一位嘅幸运儿， 系啦1872388啊，开放个点唱热线， 冇错啊， 同埋2024年大家有啲愿望系啦，想许下嘅，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 咁啊梗系啦，即刻打电话嚟，或者有啲朋友想多谢嘅，咁啊发个2023年都想有啲感谢嘅说话未讲完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咁一啲长嘅旅行大家都去完啦，咁亦都介绍，我记得上星期呢，咁介绍呢一个有关于呢个雪地东北嘅日本东北个黑龙江嘅位置呢，喂，真係呢喺今年呢成为咗内地其中一个最火热嘅地方喎。 都啱喎，我身边呢原来都有唔少人去咗呢个哈尔滨嗰度。 係呀係呀，佢哋上次讲过介绍嗰个雪城㗎嘛。 喂，跟住买啲手信俾我呢，係哈尔滨嘅红肠喎， 哈尔滨有红肠， 好大条啊！有啲肠就叫哈尔滨香肠啦。嗱，我自己就有少少吃不消嘅，但系佢嘅做出嚟就有少少厚身啲或者厚实版嘅 salami 嘅感觉。 有趣喎，有趣喎， 系啊，咁就俾你譬如助酒啊，或者我哋炒下菜食都得。不过我就觉得哇，即系难搞啲，好似有阵味咁样。 系嘛，我哋未必食得惯咧，就系东北嘅食物嘅。咁呢个真系嘅。咁啊，同埋而家发觉咧，即系东北佢哋嗰个喺冬天啊，佢哋嗰个嘅酒店啊，或者各方面嘅配套个价钱咧，大家都会觉得好似越嚟越贵。咁啊，有阵时我觉得咧都一分钱一分货。咁啊，佢哋的而且确咧喺个冬天运载各样嘢，或者系需要保存食物各样嘅嘢咧，甚至乎燃料用方面咧，佢哋都系要嚟得更加咧就系成本高啊吓。咁啊，呢啲真系大家就自己决定啦。咁嗱，今日咧同大家讲翻咗个咧就近少少嘅地方咧，都可以去玩嘅、哦。就系边度咧？咁就系去行山啦。咁、行山就唔系行香港嗰啲山咧，其实好多大家都已经行晒噶啦。咁但系大家咧就要谂一谂、哦。其实我喺十月头嘅时间咧，我就去咗隔篱嘅城市，就系呢一个嘅深圳啦。咁深圳咧就去咗呢一个嘅深圳最高嘅一个峰。系啦，咁啊行呢一个梧桐山，咁啊登上咗呢个鹏城第一峰。其实呢个都系好值得大家去玩乐嘅一条路线嘅。 鹏城都系一个古城啊，你落翻去个下边都有好多打卡位。不过即系行山方面，我未试过啦。咁交俾小白去多讲少少。 系啊，嗱，咁啊梧桐山啦，其实喺古代嘅时候，嗱，头先阿欧都讲咗啦，咁啊叫做新安八景之一嚟嘅。咁啊，佢喺2004年嘅时间啦，咁啊都差唔多20年前啦，咁啊系啦，而家啱啱20年前添，咁啊深圳咧亦都被评为就系深圳八景啊，咁啊梧桐山亦都系一样嘅。咁梧桐山嘅位置喺边度咧？其实咧就喺我哋香港东北啦，即系譬如喺大埔粉岭嗰带就香港东北啊嘛。咁佢正值咧就系喺我哋嘅东北，即沙头角后边少少嘅啫。咁我哋头先咪讲开沙头角，我哋话要开放嘅，系啦，等大家去登记嘛。其实亦都非常之近呢一个嘅位置嘅。咁如果你话你搭最新嘅铁路，咁啊啱啱又开放咗嗰个八号线啊嘛，咁延伸多几个站噶嘛。咁其实喺之前咧，有几个站咧都系可以围绕住呢个梧桐山嘅，包括咧就系呢个梧桐山南站啦，亦都有沙头角站啦，亦都有一个海山站嘅。咁喺海山站嗰度咧就落车，然后你其实好容易噶，你一落咗车之后咧，你全部基本上都系大厦嚟嘅，见到。咁你就零零四，你见到个方向就有座山喺度。 哦，就往住个山嗰度。 冇错 啦， 系咪好简单？你基本上你向住个山个方向行嘅话咧，你就好容易会揾到嗰个嘅入口嘅。好啦，咁入口嘅时间咧，我见到有一个我就系用咗嗰、那个碧同道入口嘅。咁、呢个碧同道入口，其实你都见到佢哋嗰度就写有啲旧嘅石碑喺度，但系佢亦都做咗好多新嘅譬如图示啊，甚至乎话咗俾你听你嗰个路线系点样嘅。咁我啲我其实都好少喺深圳行，所以呢次咧系同我朋友行嘅时候，我觉得有几多嘅体会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咁我亦都话到咧呢一座嘅山咧，其实高咧，因为叫做鹏城第一峰，咁嘅高啦。咁啊沿途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嗰啲温馨提示嘅。 系 啲温馨提示咧，就包括佢会有啲写住画嗰啲草菇样啦，跟住同你讲咧就系、人生没有回头路，切勿冒死吃野菇。系啦，咁啊有呢啲嘅标语嘅， 即系可能即系路边野菇啊，不要 不要采啦， 即系可能即系你知秋天啊，即系啲夏天万物生长特别多，因为好巨啊，啲菇可以生， 冇错。 有阵时广播道咧。 草边嗰度都有啲好劲噶。 嚟紧啊，春天啦，春天嘅时候可能都会有一扎菇咧，就突然间出嚟。 即系你 feel 到最潮湿啊，最回南嗰几日咧，啲菇啊沤都出嚟。 系啦，系啦。咁佢哋其实一路行嘅时候咧，咁呢个我最大嘅体会就系佢哋一路上紧呢个梧桐山啦。咁当然你话九百几亦都系高啦。 系 好啦，咁你但系一路上嘅时候咧，你亦都会见到沿途有好多唔同嘅登山径嘅路牌嘅。 嗯， 咁呢路牌咧，佢哋好要，除咗有一个叫做北纬几多，东经系嘅，即系佢真系一个坐标啊。 系， 佢仲会话俾你听，你而家个海拔系几多嘅。 嗯， 咁呢个咧就唔系香港山径上边咧，经常都会睇得到。 哦， 因为香港山径，譬如墨径，我哋就见到譬如M 一百、M 一二一咁样，咁但系佢就未必会写到明佢嗰个嘅高度系几多。 或者去到登顶嗰啲位咯， 系啦，登顶嗰啲位先有啦。 去到咩西高山咁啊，话俾你听呢度系几高嘅咁样咯。 系啦，咁佢咧其实沿路咧亦都好容易咧就会见到嗰啲嘅坐标嘅。咁嗰啲坐标嗰啲一条柱，好似我啲标记柱咁咧，佢仲有埋嗰啲二维码嘅，其实可以俾你扫埋嘅。咁不过咧呢、這个行山嘅体会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哋嘅山径上面咧系比较上多楼梯，而嗰啲楼梯咧都的而且確係人工化咗嘅，咁可能要佢哋推薦緊俾佢哋嘅市民就多行山，因為你太多山路咧，佢哋未必適應到，因為佢哋行山嘅裝備咧，同我哋都自然不同噶，即係我係行山嘅裝備，孭住個背囊啊，然後短褲啊，佢哋著長褲行山嘅，嗱、長褲啦，有啲著裙啦，咁佢哋亦都係著普通嘅波鞋。 但呢個唔同山啊，相對香港嘅山脈咧就輕散啲嘅，因為即係始終香港都係一個群山林立嘅一個城市啦，咁所以我哋嘅高度咧，其實求其抽兩三座山都應該比嗰唔同山高，會唔會係咁？ 其實佢呢、這個唔同山咧，佢連帶住咧係香港。由八仙岭嗰个山峰嘅山脉咧，其实系同一组嘅山脉嚟嘅。因为你睇翻个地理位置，如果冇咗我哋嗰个边境嘅位置，即系你冇咁样特登就先分开。其实你好明显睇得到咧，其实系一组嘅山脉嚟嘅。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行山嘅话咧，我都几坦白讲，其实如果唔系有边境，你 系 可以直接行翻去，譬如八仙岭一带， 系即系喺唔同山嗰度行去。 系啊，系啊，其实唔系行唔到嘅，不过而家系因为个路线问题啦。咁好啦，咁然之后咧，你上去嘅时候，你会见到个鹏城第一峰系一大嚿嘅石头嘅， 系 啦。咁嗰度就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因为你就咁爬上去嘅时候都会危险嘅。咁亦都有一个咧叫 QR code 嘅，写住譬如唔同山就943.7米，943.7米。咁佢亦都咧会见到佢下低有个 QR code 嘅， 系 QR code 系做咩嘅咧？佢就系攞证书嘅。 哦， 咁我就好好奇啦，咁啊去scan 下佢个 QR code 咧。咁佢嗰个证书咧就冇话特别可以加名各样嘢嘅，反而佢净系写咗譬如深圳十峰，跟住佢就写住咧就系爱自然、爱运动咁，爱深圳咁样嘅字眼啦咁样。好啦，咁然后佢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扫完呢个 QR code 之后咧，咁你就可以沿路咧。可以選擇沿路落山啦，同埋佢另外咧，仲有一條路咧，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嘅，因為我選擇嘅路線就會經過，可能好多人都會見到個深圳電視塔，沿翻深圳電視塔嗰度一落咧，就會去到我頭先介紹過嘅一個唔同山南站。 哦， 咁你其實沿到嗰度一落咧，落到去嘅時候咧，你去到出口。隔離就已經係個地鐵站， 係啊係啊， 基本上係唔需要5分鐘就已經去到地鐵站。這個、呢個咧 咁都好明白嘅，因為深圳始終係一個建構即係、就是、新穎建構嘅城市啦。即係如果用香港嘅理念，大家容易理解就係、是、即係類似新市鎮啦。係 啊係啊， 所有嘢都係新，即係大佬。大家翻去內地呢個體驗都知道佢所有嘢都好新，因為佢、 啊、 即係九十年代開始去發展，都係二十幾年多嘅一啲叫先進城市嘅發展歷史。咁、你唔去香港真係歷史悠久好多啊嘛，好、多嘢。 咁大家對於山高嘅設計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概念嘅。所以我覺得喺嗰個文化上啊，甚至乎行山嘅路徑上面咧，都睇到好多得意嘅嘢。 係啊，即係你小白嗱行開你個墨徑。你起碼超過40年歷史啦，係咪先？ 係有好多年歷史啊！ 即係佢嗰個唔同山可能開發都唔夠20年，老實 同埋佢有好多新開發嘅叫做景點，甚至乎係嗰啲山徑上面嘅修葺咧，佢哋都係同我哋係不一樣嘅。咁如果大家行嘅話咧，可以留意翻當地嘅文化。 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人嘅習性係會因為環境而受到改變。原来机器都会同人类类似 ，AI 嘅效能亦都会因为数据而受到影响。尤其是系用人机对话系统嘅 AI， 因为背后通常都系用深度学习系统， 它背后的训练数据质量其实对于它们的效能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尤其是 AI 的目标是为了模仿人类，如果 AI 的训练不足，同样都会犯回人类相同的错误。AI 科学家亦都称这个现象叫做幻觉，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 AI 的可靠性。AI 幻觉即是指 AI 捏造睇落去好似完全啱，但实际上原来是错晒嘅内容。在现实或者虚拟世界入面，人类无论同自然嘅人或者虚拟人合作，都要先了解佢哋嘅个性能力，先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哋一定要认识幻觉、虚假信息等等嘅技术对于 AI 嘅影响啊！大家不妨听一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三十一，嚟到星期二啦，咁又有我哋嘅追踪三十一嘅时候，阿畅都喺电话侧边。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元旦日就过咗啦，今日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又翻工又翻学噶啦噃。嗱，二号嘅晚上，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安排咗啲咩精彩嘅节目俾我哋咧？ 哇，咁啊真系帮助大家减减压，轻松一下。咁啊带俾大家场篮球嘅赛事啊，大家睇场好波可以轻松下啦。放咗工之后，今日傍晚。 6:55，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咧。2023年香港篮球男子甲一嘅篮球联赛啊，咁啊带俾大家嘅戏码就系天龙飞马对南华。咁我知道南华咧，即系足球、篮球都系噶啦，好多 fans 嘅。咁啊，去唔到現場睇唔緊要啊，因為要過去灣仔嘅修頓場館嘅咯。 嗯， 唔緊要，睇我哋港台電視32會帶俾大家現場直播。咁啊，呢一個節目因為版權嘅限制啦，所以啊只能夠做電視直播嘅啫，網上直播同埋重温咧就冇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睇好波，記得留意港台電視32。今日傍晚6:55啊。 係港台電視32啊，其實咧嗱，堅龍飛馬對南華呢一類型嘅籃球比賽咧，不設網上直播，或者係重温咧，我覺得其實都啱，因為你有成日過咗戲咧，你一定要係追住電視嗰個感覺啊，剝住花生啊，好有呢一個嘅肉感嘅感覺咧，先至咧係好睇噶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一場嘅籃球比賽啦。好，我哋係咪轉翻台去到31啦？ 冇錯啊！咁啊，今晚港台電視31夜晚7:35咧，繼續有呢個海關嘅石告。咁啊，一聽個名字就知道啦，係同香港海關有關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就繼續啦，用一個戲劇嘅形式，讓我哋認識咧香港海關唔同部門嘅工作嘅。咁啊，今晚嗰、那個佢哋個部門係乜咧？咁啊，介紹下香港海關嘅毒品調查科。 嗯， 好多朋友以為調查毒品咧，佢得警方有嘅，其實原來海關都有嘅。咁啊，呢個毒品調查科咧，就是專門打擊毒品的部門啦，咁佢哋咧就係、是、全力去偵破一些不法分子將啲毒品運入香港境內嘅，咁啊鬥智又鬥力嘅工作，咁啊想認識佢哋點樣去到同嗰啲毒品嚟周旋嘅咧？今晚7:35要留意啦，港台電視31海關嘅石告啊！ 成件事咧好似睇緊嗰啲連續劇咁樣。通常連續劇就好鍾意用呢一類型去做主題嘅，咁入面有劇集入面啊好多恩怨情仇啊，不過呢同一時間我記得亦都睇過啲畫面呢，就係、是、海關嘅毒品調查科啊，其實佢哋除咗係我哋諗嘅陸路口岸之外啦，可能仲有一啲譬如係海上面又點去偵查，呢啲呢都係好特別㗎，希望今日夜晚海關 Get Set Go 呢個節目呢都會有講到啦。好，咁另外8:00嘅時間醫生與你啦吧。 冇錯，咁今日星期二嘛，咁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呢都係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嘅。咁今集呢會介紹嗰位醫學嘅人物係咩邊位呢，就係、是、一位叫做高日南醫生。咁高日南醫生呢本身是一间本地的香港儿童医院的副医院行政总监。咁佢行医咗喺呢个公立医院服务咗几十年㗎啦。咁佢专注呢个系脊柱外科，就系、是、主治呢个脊髓损伤同埋青少年脊柱侧弯等等比较复杂嗰啲脊柱病患。咁高医生呢会同大家呢喺个节目度分享下佢点解想入，即系点解想做医生啦，点解要揀呢一科啦。另外啦，原来呢佢主要是醫嗰啲病人嘅脊柱問題啊嘛，咁佢咧原來係為嗰啲脊癱嘅病人咧能夠企翻起身，佢真係咧係排除咗萬難，從醫管局嗰度咧爭取到撥款，去喺外國咧就引入咗呢啲骨骼機械腳嘅技術，咁啊幫助咧嗰啲下半身嗰啲癱瘓嘅病人咧可以透過呢套機械腳咧可以企翻起身，甚至乎重新行路咁樣。 哇，好好！ 哇，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幫得到咧好多人咧，叫做令到自己嘅身體雖然本身咧冇辦法啦，遺憾啊，咁啊有缺陷，但係用翻啲機械腳咧幫得到佢哋啊嚇！ 唔該曬阿暢，同埋唔該曬小白啦。咁啊，大家咁好嘅节目，当然咧要黐实啊！港台电视31同埋港台电视32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罪，案件押后到今朝继续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预料将会正式听取被告答辩，控方亦都会宣读开案陈词。朝早在法院外大约有20多人排队等候入大楼听审，附近一带有警员驻守。本案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法庭早前处理法律争议，并且裁定其中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没有超出法定检控时限。 跨年倒数同埋烟花音乐汇演过后，一度有大批旅客凌晨滞留喺跨境直通巴站头同埋港铁上水站等车。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话：旅客要滞留喺关口等候，体验一定唔会好好，但系认为可以经一事长一智，日后做好啲，香港仍然系有条件吸引旅客嚟香港。李慧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就假日能不能够有更多24小时通关安排和延长铁路服务，早前曾经向保安局局长反映，他亦都曾经向内地海关总署提出在重建和新的口岸设24小时通关服务。李慧琼认为，在新年等较多人的日子，铁路可以延长服务时间，例如将收车时间由12点延长到凌晨2点，只要预早准备应该可以做到。口岸方面，落马洲口岸亦都有好多旅客过关，节日和假期如果需要延长服务时间，相信和内地部门商讨，成事的机会高。他又说，延长部分口岸服务时间，有信心农历新年的时候可以落实，但是如果想进一步放宽一签多行，就需要努力争取。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元旦假期三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3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倍半，较2019年同期亦都增长 9.4%，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97.3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 5.6%。假日期间，城乡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参与氛围浓厚，音乐节、演唱会、家人和亲友集体出游趋于增加，冰雪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旅游休闲亦都从传统景区转向城市公园和主题乐园，而中老年群体、农村居民、中小城市居民出游的意愿亦都上升。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部话，元旦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超过1.28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7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3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0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0.4升6.8，网易150.3升9.7，小鹏汽车59.85升3.15，比亚迪股份213元跌4，理想汽车141.5跌5.6，东莞农商银行7元冇起跌，美团81.85跌5仙，小米集团15.3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41.42，瑞士法郎0.843，加元1.324，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港金报19,25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7.19美元，卖出2,0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现时去到星河名居。而佐敦道同埋汇民道交界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佐敦道去擎天半岛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而牛头角道系有爆水管，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雅丽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系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佐敦道同埋汇民道交界处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咗场㗎啦。现时一带係较为车多，重复一次，佐敦道同埋汇民道交界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较为车多。睇返新界区啦，屯門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冲，一齐见证香港海关点样尽全力与犯罪集团斗智又斗力。电视节目《海关 Get Set Go》深入介绍海关各个部门嘅任务，由反走私到打击假货，到打击毒品，让你我知道每一位官员点样紧守岗位，为香港把关。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加拿大嘅创作女歌手啊，细细个已经入行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 ，Tate McRae。 Hotels, late nights, hands through my hair, long talks, red eyes, clothes everywhere, missing a moment when you're still there. You got a thing you can't find nowhere. Kissing, screaming.Strike back to war. I'm locking out until I lock the door. Maybe the danger's covered by the thrill. Cause I know I should be running for the hills. The way you touch me, straight to the heart, yeah, it cuts me. Cause I know deep down that it's never gonna never be us. Never gonna never be more than just something that's messing me up. 上次嘅 single 作品 Greedy 咧喺全球嘅流行榜都有上榜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新登场啊，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十位 ，Tate McRae 啊 ，Run for the Hill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会带齐礼物和节目代表去到西九龙的黄金地段，将社区的快乐广播开去。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天气方面的情况，一月二号的朝早天气是怎样呢？今天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就较低一点，日间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大概20度，晚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都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都会清凉一点，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就稍微回升了。虽然现在冬天来讲都不算超级特别冻的，但调回转头就其实现在就有少少，即我觉得相对湿度就相对湿湿立立少少，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就真的要留意回。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 系啊，今日咧就有一个听众嘅电话啦，就系 Angel 啊，咁样，咁佢就想祝佢同事咧今日生日快乐。 哦，咁啊 ，Angel 咧，我哋喺头先啦。都好努力咧，去到尝试联络佢噶啦。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都遭到多次嘅 cut 线啊。不如而家你哋倾住先。我再打多最后一次， 你试下打多一次俾阿 Angel 啦。嗱，同事叫咩名啊？我想问一下。 嗱，呢一度就冇讲嘅，谂住咧英间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倾偈噶嘛， 系、哦 啊。 不过唔紧要嘅，嗱，一月二号啦，即系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希望系充满爱啦。咁拣嗰首作品咧，就系学友嘅 每天 我哋 多 一些。 嗱，我啱啱就打俾 Angel 啦，咁佢亦都无情 cut 咗我线啊。 哦， 哎呀， 可能做紧嘢咯， 应该系突然之间。有啲緊急嘅會議係啦，咁所以咧，老闆咧就即刻叫咗佢入去啦。 Call meeting 咁樣，一月二號，通常啊，如果翻 office 嘅你係咪會先執一執個位先 不過咧，如果今日 尋日嗰個每日做到啦， 即係你翻到 office 第一件事，可能好多打工仔都係啊食個早餐先咁樣食快食啦，你唔會食一個鐘嘅，食十五分鐘，跟住咧就開始update 下自己，譬如將一個紙嘅日程啦，即係呢啲咁樣揭下揭下嗰啲日曆咧，咁可能會換過。一个新嘅咯，虽然我哋成日好多嘢都用手机去 mark 低，但系有阵时你喺工作台嗰度咧有一个咁嘅日历咧，又好似令到自己好似知道个日子 会噶会噶，就算唔好话喺 office 啦，喺屋企其实有个日历咧挤喺度都方便好多嘅，即系例如好似我屋企咁样，咁个日历有阵时都可以写低阿姐姐咁佢边日放假，边日做啲咩咁，即系嗰个流程咧会方便好多，咁啊放佢睇又方便，放我哋睇亦都系简单啊嘛。 系啊，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啊，咁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咁可能都啊执紧张台，系时候都整翻个日历啦，同埋啊，有啲朋友就可能过咗个假期咧，就好耐未帮你啲植物啊。 淋水， 哦淋水哦、 因为好多时候咧，办公室个位咧都有一棵二棵嘢噶、 嗯， 啊，我自己都系啦，就唔关嗰啲风水事啊，纯粹绿色植物咧，就系、是、你对多咗个电脑啊、 嗯， 你就会想望下啲绿色嘢，咁但系嗰啲绿色嘢咧都惨噶、啊，你就放假又圣诞、啊、又元旦， 佢又孤家寡人咁喺度等你， 佢就好 dry 咁样，咁啊建议大家都。料理一下呢啲植物啊，植物都有生命啊！ 有人咧可以种嗰啲兰藤，即系我哋可以问一下嗰个花艺师，种嗰啲兰藤咧就围住个芒，围住个芒嘅，咁你啲叶咧就一路喺度侧边嗰度一路望住个芒，一路望住啲叶， 系啦。 哇，呢个都几好喎，谂下谂下， 都几得意啦， 都几得意。 我自己就种嗰啲多肉植物嘅， 其实多肉植物好似都算易种噶嘛， 易种啊！我唔想做植物杀手啊嘛，因为 我之前试过种仙人掌，佢死嘅， 系咁佢咪杀手嗱，你听到啦。 但 你 而家住村屋可能好啲吧？ 系啊系啊，同埋、啊、我最近收咗棵圣诞树， 你 摆 咗真嗰啲啊？ 真嘅盆栽，好似盆栽咁大棵嘅。咁、啊、但系咧，佢就真系真嘅圣诞树。我朋友 但未必可以种到出年嘅、 啊。我希望可以啦，每日都 keep 住淋紧水。 要睇佢入边个根咧，到底系点样？因为佢有机会系真嘅圣诞树，佢冇呃你啊。不过佢未必俾到个根你，佢喺个圣诞树嗰度切割出嚟咁、 哦、 样， 都有可能。 系啊，嗱，大家要小心啊！呢样佢话俾你听，真嘅圣诞树，你做就问一问，可唔可以种噶？嗱，佢真佢冇呃你啊，但可唔可以种咧？第二样嘢嚟噶。 系咁啊，总之今日啦，一月二号第一个工作天咧，大家又可以料理一下自己啦，系料理一下自己啊，所有关于开工大吉啦，咁多位听众朋友吓。 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天谢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醉者，便爱。 为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最爱你，意外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由2023年去到今日呢，大家翻到公司嘅時間，會發現自己公司仍然有好多嗰啲叫做僅存嘅食物，特別咧係嗰啲杯麵，相當之多。咁不如2024年嘅時間啦，我哋亦都即係同聽眾講過，我哋要執一執我哋自己張台，令到我哋自己工作嘅空間咧可以變得更加舒服嘅。咁呢啲嘅杯麵咧，舊咗嗰啲咧，不如趁呢一兩日咧，就大家分咗佢啦。咁啊，啱啱翻工咧，未必進入作戰狀態嘅時候咧，就不如 dab 咗佢先啦。咁但系 dab 嘅時候咧，都有啲好嘅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就 dab 得好啲嘅。 嗯， 咁啊，如果你而家就翻曬工啦，咁但系你譬如 lunch time 左右啦，你公司樓下都有啲譬如超級市場嘅話咧，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落去咧，就買啲雞蛋先，因為最主要嘅材料咧。都是雞蛋， 是 雞蛋啦，麻油呢啲少少調味嘅嘢，咁其實就已經夠噶啦。好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係、是、會我哋自己去反轉呢一個嘅杯麵，去到弄，去到將呢個杯麵咧，讓到佢更加出色同埋好味道， 好， 亦都營養價值更加高。等大家下晝嘅時候咧，有更清晰嘅頭腦可以分析啊每一個嘅挑戰。 有陣時一月二號啊，第一日就可以公司老闆會請食飯， 係啦， 即係香 會唔會有開工利是咧？ 請食 T 都好啦， 開工利是啊，一定喺農曆年之後嘅。 冇啊，照嚟咯。 系啊，但系一月二号通常都系老板万岁嘅，年头年尾啊嘛，系啊，咁希望啲老板揾到钱，咁就可以帮得到手咯，系啊。 系啦、好啦，咁今日呢个咧就系、是要准备一个杯面先啦，咩味道都得嘅，乜嘢味道都得嘅。好啦，咁但系咧，我亦都会准备定每一个杯面嘅 size， 大概入边我会准备两只鸡蛋啦。 系， 咁所以你另外攞个碗仔。將啲雞蛋你就發開佢，發咁樣。發完之後咧，咁我自己會再加多少少嘅胡椒粉同埋呢一個嘅麻油嘅，咁啊倒落去啦。然後就再撈撈撈撈撈撈撈咁樣。好啦，咁然後咧，我就會將呢一個嘅蛋漿啊，已經作適當調味嘅蛋漿，直接咧就倒落嗰個杯面嗰度。倒落去之後咧，咁你發覺已經你要俾少少時間嘅，因為杯面好衰嘅。因为佢嗰啲蛋浆咧，你有阵时结身得滞嘅话咧，你杯面咁多面咁浓咧，佢未必即刻落到落去嘅。咁如果你咁快倒水，再另外再加热水嘅话咧，咁啊就会停住咗喺入边。咁啊，等得太耐又唔得。咁所以我咧就会倒落去之后咧，我大概等佢半分钟，然后我就会加呢一个热水啦。好啦，咁啊加热水嘅倒落去嘅时候咧，咁啊佢就会慢慢涨啦。咁去翻平时嗰个水位。去翻平時嗰、那個佢有條線噶嘛，係啦，去翻平時嗰個水位就加落去啦，咁啊，然後就繼續咧都係等佢幾分鐘。好啦，當你嗰個 stopwatch 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嘅時候咧，咁你就發覺咧可以將呢一個嘅杯面就個蓋拎起佢啦。然後你一拉開始食嗰啲杯面嘅時候咧，你撈一撈佢先，簡單撈一撈佢， 係 一兩下好咯，唔好撈得太犀利。當你一拉個面上嚟嘅時候，你會發覺咧。佢連埋好多嘅嗰啲蛋漿嘅蛋嘅味道咧，一次過拉埋上嚟嘅，所以你嗰、那個面咧，你頓時之間咧就變咗 蛋漿麵啦。咁、哦、我覺得食起上嚟，其實就算你喺屋企食咧，都可以提升到嗰個麵嘅質感，同埋嗰個你中意食蛋嘅人咧，好似我呢啲中意食蛋啊，係、 嗯、 啦。咁於是乎你就覺得好香口，亦都會覺得自己喺簡單嘅餸菜同埋即係簡單，如果個杯麵你都可以覺得自己係有營養嘅。即系觉得2024年啦， 好似多啲蛋白质咁， 身体都已经多营养，咁啊接住落嚟就系荷包就继续进 账。好啊，好啊，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食完嘢就做下运动啦。咁啊，今年咧自己都想开启一个新嘅运动领域啊，就系咧个打高尔夫球啦。咁、 哎、 打 高尔夫球，你见到你啲社交媒体咧系去咗嗰啲，即系有个 mon 系啊， 然后就。是不是叫板我不知道其实那个实际的名字叫什么名 字它是叫室内高尔夫球场咯、嗯、是 啊, 是啊 喂其实内地是超多的不过呢我就在香港玩的这个、嗯、那么找了个教练去教一下自己啦因为一来呢就已经去户外那里打呢是不得的 是要计埋风速的嘛 同埋我完全是不识啊、嗯、我完全不识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呢咁 所以拉伤 一开始呢一定要找教练啦咁与此同时就是 book 呢啲室内的、高尔夫球练练习地方咧，去学啱咗个姿势先、 嗯。 因为咧，每样嘢如果你个姿势错咗咧，第一好似小白咁样讲啦，好容易拉伤。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你越打咧越样衰啊。咁、 嗯、 啲动作样衰咧，你连摆上网呃 like 嘅冲动都冇咧，你就会放弃嗰个运动 噶。系啊，输人唔输阵啊。所以咧，你个姿势一靓嘅话咧、啊，你唔好理打到几远先。 系啊， 起码你姿势靓，你影相出嚟都已经正。 冇错啊，同埋咧，你嘅姿势好咧，其实好多运动咧。啊你个姿势学衰咗咧，其实都好影响你嘅运动机能发挥。譬如咧跑步啦、 嗯， 我哋细个啦，即系船仔都有体育堂啦，即系阿小白都有体育堂。我哋啲体育堂老师咧就系、是、话、啊、你跑得快就挫手啦咁样。咁、 啊、 其实好多时候啲跑步姿势都错嘅，即系譬如你搵啲劲啲嘅跑步人，譬如阿启豪啊、罗影潮啊嗰啲，即系你系咁以到半马冠军嘅佢。睇你一次個跑姿咧，基本上你每樣嘢都錯嘅， 係、啊、 每樣 大把嘢執， 你由頭到腳都跑錯曬咧。 最慘咧就係，因為我哋已經根深蒂固，每一個人都一樣。你根深蒂固咗錯咧， 係啊， 然後啲教練慢慢執你咧，你教咧又 turn 翻正又辛苦喎， 改唔到啦。我哋已經成為咗個習慣。你三十幾歲人，你個跑姿係咁咧，你好難去矯正翻你個跑姿。 所以其實而家都可以揾個教練 train 下我先。 應該 都大啦， 你都大 了。 其實但我係唔識跑步嘅， 你就可以咯。 我係知道我亂咁跑 的。如果你真係唔識跑咧。咁啊好，一張白紙就慢慢 train 就容易啲搞。係， 因為我以前我哋學校要跑跑城門河噶嘛， 啊、 即係沿住城門河跑，唔知十幾係咪十幾 K 都唔知。 哇，十幾 K 嘅十 K 啦，我估係十 K 啦， 十 K 咁樣啦， 我跑一個鐘啦。 其實我唔記得啊，我亂噏嘅就可能係得 兩 K 兩 K 咁啦。 唔緊要啦，大家都唔會怪你嘅呢一樣嘢。 因為我對於长度嘅即系嗰个跑道嘅 concept 系冇乜嘅，我就记得我跑得好辛苦嘅。 不过城门河头搭尾喺大围跑跑到around 马场跟住一个氹氹跨，应该有八 K 度咯。 哦，咁我一定冇啦，我应该系得两 K 嘅啫。 见面都可以缩啊，个数字缩得几犀利。 变两 K 先， 唔紧要啦，系啊，都系你讲得啱嘅，咁啊揾个教练去 train 下你，可能学个正确跑姿都啱嘅。 系我同学话你跑得太细啊，个步幅，好似。仲细过行路咁同我 喂，但系你矮可能啱喎，会细步幅。 佢矮咩？佢都唔系好矮啫，佢 OK 啊，其实系啊，你 OK 啊，系啊，唔算太矮啊，女仔嚟讲系啊。 系咯，我都觉得系啊。 系冇比较啦，冇比较啦，系冇比较，我觉得 OK 嘅。 听阿 O 讲， 系 唔系？你开心咪得啦， 开心啊，开心啊。 系咁啊，所以就揾咗教练去学。哇，我想讲咧，原来学高尔夫球好贵啊， 系 好贵，贵得好紧要。个教练又贵啦，个场地又贵啦，买支杆又贵啦。 哦，你买咗杆添啊？ 系啊， 你真系认真。 我想啊，我想，因为我想往后十年都是打高尔夫球，不打篮球啊。 系 啊， 即系想做一个富贵。 一路讲一路讲股票，一路就打高尔夫。哇，你几次嗰啲吓 CEO 啊？ 你哋 国际总裁、啊， 你哋自己谂啦、啊。你哋自己谂个画面谂得靓嘅。 联交所主席啊， 你哋冇听过打高尔夫球生活无忧咩？ 梗系有啦。 好啊，咁听众朋友都去打高尔夫球啦，你哋生活无忧得噶啦，我继续悠柴悠米 OK 噶啦，系啊，咁我仲谂紧咧美式快餐店加嗰几蚊买唔买到嗰九件鸡嚟食啊吓，咁啊， 好啊，我已经追紧嗰个优惠噶啦， 系咪你追紧个优惠？我睇下听日六合彩8000万中唔中先啦吓，好转个头，风骚快活人，拜拜。